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二嘅晏昼5:09，继续翻翻嚟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咧71%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嗱，今日第一个小时啦，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咧，就系一啲嘅民间团体啊，喺新嘅选举制度之下啦，同埋国安法之下咧，点样可以继续发挥佢哋嘅影响力？嗱，点解会讲呢一个嘅主题咧？如果我谂即系大家熟悉香港的發展，其實以往來講有不少的民間團體，無論它可能是專注於勞工方面，可能專注於一些的基層弱勢，又或者是教會等等的組織，其實它們都在香港的民間是發揮了不少的影響力，可能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議題的倡議，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調查研究，然後告訴人香港社會到底有些什麼缺失的。然後亦都有呢啲嘅團體嘅代表人物咧，可能係同立法會入邊嘅相關嘅議員咧，有一啲都係有一啲嘅聯絡啦，有啲係遊說喺度啦，從而咧達到咧一個影響政策嘅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出咗嚟嘅。咁但係喺新嘅選舉制度之下，再加之國安法之下，其實會點樣影響咗呢啲嘅民間團體去發揮佢哋嘅影響力咧？咁以後啊，民間嘅聲音是不是就是政黨說了算呢？電話號碼18721，今日想跟大家談談這個議題。直播室我們請來兩位的嘉賓，一位就是長期研究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李詠儀教授，是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的教授。你好，李詠儀教授。 你好。 你好。另一位呢就是現任的東區區議員韋少力。你好。 Hello， 你好。 韋少力呢，他其實還有一個我想以前的朋友如果記得歷史會記得的，他是在同志運動裏面有長期參與，亦都是在2009年的時候擔任過民陣的召集人的，當然亦都有其他各式各樣的社會團體的參與在這裡，所以就請兩位來跟我們講講未來民間團體的發展。不如李詠儀教授，即我們現在講民間團體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會用了一個名詞叫公民社會，可能咧，虽然我哋近呢十年咧听咗呢个名词好多，不过我谂都请你同我哋温故知新，讲一讲公民社会如何定义咧。 哦，好啊。咁其实公民社会呢个名词喺香港嘅出现或者系变成一个日常用语咧，我谂都系讲翻嚟90年代之后嘅事嚟嘅。咁但系实际上我哋会见到好多时我哋嘅研究就指出，即系公民社会喺香港嘅出现咧，其实最低限度可以追溯翻到去即系70年代开始嘅。咁喺學理上好多就話公民社會啦，其實係一個第一就係佢唔屬於政府嘅一部分啦，另一方面都係唔屬於商界、唔屬於市場嘅一部分，即係一啲獨立於政府同埋商界嘅可以係組織，可以係即係有好可以係一啲嘅組織，亦都可以係一啲嘅集體行動。咁目的當然係要去可能是要提出一些政策的倡议啦，或者希望改变一些现时社会里面的状况啦，或者是就住一些他们认为是对公众利益很有影响的议题就去发声啦。所以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其实香港出现这种的公民社会的现象呢，其实就是7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而且就是开始是越来越蓬勃的发展的。 不過近年咧，似乎大家講公民社會嘅時候咧，就會傾向係比較一個政治嘅層面去到講，即係譬如頭先即係所提到嘅，無論係關於可能係同志平權啦，又或者係基層市民嘅生活啦、勞工嘅議題啦，其實咧，即係或者係工商啊等等，其實本來呢啲都係咧一個即係好多公民社會嘅團體咧所倡議嘅嘢，咁但係而家大家嘅焦點咧就落咗喺一個政治性嘅層面，李永義教授。點解會咁咧？ 咁但係你點樣理解政治性呢個問題啦？嚇，咁如果話即係希望影響政府嘅公共政策，或者係希望更加多人去關注一個議題，咁本身一定有一個公共即係公眾嘅嗰個嘅層面喺度。咁呢一個所謂公共或者公眾嘅層面，算唔算係政治性咧？咁樣咁，我覺得廣義嚟講都算係嘅。咁正話好似你講都係啱嘅。其實七十年代我哋見到咧，已經有好多嘅當時咧其實未叫公民社會啦。咁但係咧有一個名詞喺七十年代嘅，即係如果係即係七十年代嘅即係我哋啦嚇，即係或者係嗰個時候嘅嘅人咧，都知道係有一個名詞係殖民政府或者係傳媒咧叫壓力團體嘅嚇。咁嗰陣時更加多用即係壓力團體或者 pressure group 呢一個字啊。咁實際上他們就已經是扮演公民社會的角色，我們還可以記得在七十年代的時候譬如專上學生聯會啦，其實本身就是都是很活躍的，咁教協啦，其實七十年代初已經是組織起嚟啦，有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啦，其實是第一代的即係、就是、工運的一啲嘅即係領導嘅團體嚟嘅，社區組織協會啦，其實七十年代已經出現啦，有一啲公屋評議會啦，即係 而家改名叫房屋評議會， 係啦，即係同呢個公向即係 公屋 係公屋嘅居民啦，去爭取權利啦，以至到即係由一啲嘅專業，即係七十年代冒起嘅專業人士成立嘅香港觀察社啦。咁其實所有呢啲嘅組織啊、團體啊，都係喺七十年代嘅時候湧現。 但係咧，不如我哋將個時間軸咧，即係拉翻去近年啦。如果近年咧，大家就會將個焦點咧擺落去一樣嘢嘅，就係呢啲嘅唔同嘅民間嘅組織咧，佢哋之間嗰個互相連結咧係比較多嘅，即係唔再係咧某一啲嘅團體或者某一啲嘅組織啦。譬如舉一個例子啦，可能以往咧大家會記得咧就係頭先阿李永賢你講過嘅公屋政策評議會，佢哋喺講到公屋嘅問題嘅時候咧，就係即係嗰幾位嘅人物啊，葉兆平啊、羅就佢哋出嚟咧就開記者會啦，俾我感覺咧似乎係單打獨鬥居多嘅。咁但係咧，似乎近年咧，大家就傾向咧用一啲嘅聯合嘅方式咧，去就某一啲嘅議題進行研究。嗱，無論咧我哋講緊要求全民嘅退休保障啦，或者而家講緊關注綜援嘅聯席啦，或者係捍衞基層住屋嘅權利嘅聯席啦，咁甚或至譬如最近嘅古蹟保育啦，大家都係以一個聯席嘅方式咧去進行嘅，咁更加莫講咧就係民陣呢個喺2002、2003年即係會比較開始係受香港人關注嘅組織團體啦。其實呢個係唔係説明即係、就是、以往由壓力團體年代嗰種嘅比較單打獨鬥嘅方式，係？不是太能够发挥到影响力，所以到后期就要用大家用一个连结的方式去处理呢。 其实连结的方式呢在八十年代已经出现了。如果大家即是有记忆的话呢，就知道八十年代其实就住大亚湾核电厂的问题呢，其实是有出现过一个即是 联席 的。那个当时已经有即是过100个团体呢去参与。当然再之后就即是联席啊，这些好像你的讲法就即是越来越变成一个即是经常出现。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在公民社会发展里面呢是好正常嘅事嚟嘅，咁同埋亦都係好我覺得都唔係只係香港獨有嘅，係好多地方你都會見到就住一啲嘅議題啦。咁公民社會會因為就住某一個議題，大家有共同嘅嗰個嘅諗法啊，或者係大家都想即係共同去爭取，或者即係對大家都有影響嘅，咁所以就會即係產生呢啲嘅所謂 coalitions、alliance 呢啲咁嘅聯席啊、聯盟啊等等啊呢一類咁樣嘅鬆散嘅組織啊，咁。 所以我覺得都唔係話好近期先出現啊。咁、但係你可以話，即係當然係隨住嗰個社會大家嗰、那個對於公共事務嘅議題，即係越有嗰個嘅即係興趣或者有注視嘅時候，有注意嘅時候，咁就會即係更加會出現呢啲咁樣嘅聯席啊等樣嘅方式。咁、但係另一方，即係呢個係嗰個社會發展好自然嘅趨勢嚟嘅。咁另一個反映到嘅就係話，究竟即係當然牽涉到問題，就話其實即係喺香港一直以嚟。影響公共政策的個渠道的問題，即是說 你究竟即市民透過一些什麼東西的渠道可以是即是發聲，可以令到他們的聲音得到政府的聆聽和回應呢，這樣所以即是這個聯席的出現，即是可能也是反映了市民對於這種政府的回應性 是有訴求的，所以他們就即是希望集合的力量。 威少力，其實也都不如由你的自身以往的組織經驗去傾傾，就是譬如如果以同志運動作為一個例子嚟到講，其實同志運動都有好多不同嘅組織去存在嘅，可能中間咧大家所追求嘅嘢咧有少少嘅差異，但係個大體咧係相同嘅。咁嗱，如果由你以往嘅經驗，即係究竟咁多個同志團體去連結埋一齊所爭取到嘅嘢，同一兩個同志團體單獨嘅倡議，即係出到嚟個結果有啲乜嘢嘅分別咧？ 講翻做聯席嘅方法啦，咁同志運動嗰陣時嘅經驗就係、我哋好簡單做同志平權嘅，因為容易想像係做平權，咁就有一班朋友佢哋可能會為某一個群體出聲啦。咁但我想講翻係唔係淨喺個同志聯席入邊嘅，即係唔係同志嘅成班朋友或者同志關注平權團體，而係有一個好大嘅經驗，就係當時2005年嘅民陣嘅遊行，係七一大遊行，就用咗呢個同志同埋婦女團體。去做一個帶頭的團體，那個風波係啦，嗰個風波係好多人都記得嘅。而嗰個風波係令到我會進入咗呢個公民社會去參與其餘嘅即係社會運動。咁呢個睇法係因為當時咧，我覺得有一個好感動嘅位置，就係當時喺民陣入邊去提出點解喺好多社會壓力之下，依然係會堅持用同志同埋婦女帶頭。因為當時喺民陣嘅秘書處入邊就會講咗一句聲音，就係話就是因為有咁多人，有咁多爭議反對的聲音，才知道啊，佢哋嘅權利是需要維護，所以就要更加係好需要咧，係堅持係要將即係同志嘅聲音攞出嚟。咁呢一個係令到我覺得好感動，亦都可以回應翻點解需要有一種聯盟嘅因素，就係其實大家互相關注嘅嘢係唔同，但係大家都可以出個分力嘅。咁所以點解會唔係因為以前可能比較鬆散，就嗰個聯席嘅鬆散，唔係鬆唔鬆散或者緊唔緊係個問題，而係可以大家都一齊喺同呢件事出翻力。正如我哋可能唔認識少數族裔嘅問題嘅，咁我因著咁樣，但係我哋亦都係有我哋嘅能力去幫少數族裔嘅朋友發聲。咁亦都當時我又參與咗嗰陣時好重要就係、是、性即係種族歧視嘅嗰、那個。嗰、那個立法嗰個問題，咁就一齊去幫手。咁我覺得呢一種係唔係淨係話我哋有唔同嘅聲音，而係我哋可以集合我哋嘅力量嗰個問題，係啊。 但係嗰個亦都有即係當年嘅一個獨特嘅社會環境啦。咁放諸於今時今日啦，咁當然即係過去大概即係五六年咧嗰、那個嘅情況咧，就係、是、大家倡議係冇大台啊嘛，即係大家又覺得即係組織埋一齊聽一啲共同嘅指揮，倒不如咧我自己百花齊放咧會係更加好，即係有一種咁樣嘅。嘅聲音喺度啦，咁然之後亦都有一個政治環境都頗大嘅改變啦。譬如以民陣嚟到講咧，都有唔少嘅佢嘅成員團體啦，近來咧係紛紛話即係唔再去繼續喺民陣嘅之下咧去即係參與佢嘅活動嘅等等。其實你自己作為一個即係曾經係參與組織嘅人士，你點睇呢啲嘅？變化咧，當佢哋唔再用一個名義上嘅聯盟嘅方式去出現嘅時候，會唔會反而削弱咗大家喺爭取一啲社會議題嘅時候嘅能力咧？ 我從好方面睇先啦。從好方面睇就係其實社會會變嘅，即係好似以前可能李教授之前講，可能以前咧係用一啲壓力團體去做一啲事情。慢慢咧就會演變成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即係聯盟出現啊咁，咁我覺得個好方面就係其實因為唔會再係我哋以前其實只要大家一齊集埋開會，同埋仲要大家傾一啲嘢出嚟，而家個 platform 改咗噶啦，以前成日都係講話民陣係一個平台，個平台俾大家去即係透過呢個平台去發揮自己或者去倡議自己做嘅嘢嘅，咁而家係可能已經唔需要呢啲平台啦。咁就用咗另外一啲方式，可能係網上啦，或者其實佢哋用其他自己嘅另外一啲工作方嘅形式，已經係唔需要靠呢個平台，或者坦白嚟講係已經靠唔到呢個平台啦。因為可能最明顯，大家見到民陣可以做嘅就係可以連結，同埋咧可以上街。而家咧可能咧已經覺得個機會係減低咗，咁可能將嗰個effort 即係嗰個力量或者資源咧去投放喺第二度做，而唔係話我退出咗呢個平台而我唔做嘢咯。咁呢個係好嗰方面睇嘅。唔好方面咧，就係我哋覺得大家冇得連結咧，其實個力量就削弱咗嘅，呢個係不能否認，力量係削弱咗嘅。咁大家係覺得，我哋唔可以再透過可能如果唔係因為今日嗰個咁嘅狀態，我哋都未必可以喺度咁樣傾。咁但係以前咧就可以，我哋可能固定或者不固定嘅時間，大家都可以圍埋一齊傾下我哋未來有啲咩策略啊。例如最近出咗即係劏房小組嗰個研究嗰、那個嗰陣時，其實之前都有團體係圍埋一齊傾下，會唔會有啲咩策略咁？咁但係呢啲咧，如果我哋將呢件事搬翻去三年、四年前咧，其實嗰個聲音可能就大好多，因為大家可以透過可能上街啊，或者透過係可能搞一啲好多嘅研究，咁咧就可以多啲人咧去關注到呢件事。而家咧就係少咗呢一個機會嘅。 李榮儀，你又點分析而家呢個狀態咧？ 如果你單單就係即係話，即係討論民陣呢一個組織，佢嗰、那個即係過往曾經當然係即係都喺公民社會裏邊即係做好多嘢啦。咁你話今後即係民陣係咪需要解散，或者係解散咗之後咁點樣影響公民社會啦？我就覺得即係話香港嘅公民社會即係其實佢啲嘅所謂連結啦，或者係組織一啲所謂關注組啊等等呢啲嘅做法咧，其實已經係有咗即係都幾長嘅經驗。其實我正話話齋，即係由80年代開始進入到90年代，咁其實一路都係有呢啲嘅運作。咁同埋嗰個嘅大家因住不同嘅議題咧，亦都有不同嘅組合嘅。我覺得呢一種嘅做法喺香港現時嚟講，即係我覺得即係以後都係會即係我睇唔到，即係我暫時睇唔到點解即係以後即係公民社會唔會再繼續係有呢一種咁嘅就住議題而出現嘅聯盟啊，或者係即係關注組啊等等啊呢啲嘅形式咧係出現嘅。我覺得喺香港嚟講就即係佢唔會話即係一夜間消失咗。咁我覺得即係以往後都係會繼續有呢一種嘅呢啲咁樣嘅所謂就住議題而即係大家即係組織一啲嘅集體行動啊等等嘅嘢。 剛才讲到即系唔同嘅团体咧，佢哋话即系唔再系参与民阵嘅运作啦，就基于较早之前有一个嘅外媒嘅报道啦，就讲即系有关方面咧，可能以国安法嘅原因而去對民陣即係有一啲嘅調查嘅咁樣，咁亦都係因應呢個報道咧，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即係過去嗰差唔多一個月啦，就唔同嘅團體都紛紛就宣布咧，佢唔再喺參與民陣嘅運作，或者係甚至係退出啦咁樣。咁李榮儀頭先你講嗰個嘅連結咧，即係你覺得即係未來仲會係有嘅，但係會唔會係如果佢哋係專注於一啲我哋叫民生政策嘅，譬如係舉頭先即係公屋評議會依類咁樣例子，或者係譬如純粹係講呢個綜援嘅貧窮問題嘅，會唔會個空間就會係大啲咧？ 即係你意思，即係話某一啲嘅議題嘅空間可能會係， 即 係 會唔會其實大家以後做即係呢一啲嘅談論討論嘅連結嘅時候，如果係再係講一啲同政制相關嘅，其實會唔會相對係個空間就冇咁大，而係處理一啲純民生事務嘅空間就可能會再大一啲咧？ 我又覺得即係民生同埋政制咧，其實都唔可以話完全係兩樣嘢分開嘅。講真，即係講到咁上下就會拉埋一齊。譬如我舉例子咧，我記得即係喺以往啦，每逢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咁有好多嘅團體咧都會係要求一啲嘅即係候選人啦。就住某一啲嘅議題咧，就係、是表明佢個立場嘅，或者有陣時又會俾份問卷佢哋做下，咁睇下佢哋嗰個立場係點樣咁啊。咁我覺得即係你去到當你即係去到呢啲嘅位嘅時候，你其實即係話我一方面我哋會就你所謂呢啲所謂民生議題，意思即係話。就住即係喺香港裏邊各種各樣認為需要作社會改革嘅一啲嘅問題，咁到最後其實一定係翻去嗰、那個即係、就是、政府嗰度嘅。咁咁所以係咪話即係民生問題同政制問題可以完全係分開咧？咁我又覺得即係唔係咯嚇。 我用我自己參與嘅經驗講下。 嗱，不如咁樣，我哋五點半翻嚟咧，請阿魏少力再講一講佢嘅經驗啊，因為就嚟五點半新聞啦。我哋電話號碼18723，大家想加入討論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并无源头不明个案，累计确诊11531宗。新增个案当中，4宗是输入病例，患者分别由印度和巴基斯坦抵港。另外3宗本地感染是关联个案，患者全部住在油塘村华塘楼，涉及一个12日大的男婴、一个7岁女童和一个31岁女子，3人是昨日确诊，全部都是32岁任职售货员男子的家人。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来自菲律宾的新冠变种病毒输入个案占整体变种病毒40%，当中很多是来港工作的外佣，如果禁止菲律宾航班来港，本地家庭聘请外佣会遇到很大困难。他建议政府要求中介公司安排外佣在当地接种疫苗之后才来香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说，当局要果断考虑禁止来自菲律宾等地的航班抵港。他又建議可以考慮增加高危地區人士抵港之後在檢疫期內的檢測次數。台鐵列車太魯閣號出軌事故，運輸安全委員會說，根據掌握的證物以及搜集到的各種影像進行比對，計算出工程車滑入路軌，距離太魯閣號撞上工程車的事發時間只有一分幾鐘。列车司机在整件事的应变当中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运安会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列车撞上滑落路轨的工程车之后，待推挤工程车头一起撞入隧道。车祸撞击当中，列车第八节车厢全毁。列车司机袁纯修的丧礼今日举行，交通部长林佳龙到灵堂致意。他向家属感谢袁纯修坚守岗位，守护乘客到最后一刻，会协助争取行政院最高抚恤和荣誉。日本大阪府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单日新增719宗确诊，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也是连续第八日超越东京都。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说，新增确诊个案正是迅速增加，医院病床需求急增，认为变种病毒株的影响浮现， 估計重症病床的使用率很快達到七成，擔心醫療系統崩潰，可能要發出醫療緊急事態宣言。東京都新增399宗確診，較上星期二增加35宗。厚生勞動相田村憲久說，東京都的個案穩步上升，呼籲居民警惕，又說首都圈的疫情未如實施重點防控措施的一府兩縣嚴重，但要格外小心，因為東京都的疫情很可能影響全國。天氣方面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離岸間中清勁。展望本週後期多雲以及有幾陣雨，風勢頗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你好，我 Mandy 先同大家跟進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龍尾在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在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香島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灣泳灘一段擠塞，車龍排到黃竹坑道近壽山村道；而香島道去黃竹坑方向近深水灣泳灘和淺水灣泳灘都是多車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来回方向都多车，去西贡方向近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一段的车龙去到北围；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龙尾就排到去中华制七大厦。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元朗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沙头角公路粉岭皇后山去粉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 小宝与文迪。 我觉得咧，铺头有啲嘢唔好妥。 做乜嘢啊？ 寻晚成个童女唔见咗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有得听啦。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黄正贤。 喷麦 off mic， 电台录音都有咁多技巧，外景拍摄收音就更加困难啦。今集请嚟收音师冯耀堂讲下佢嘅工作经历。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土炮电影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今日咧直播室有两位嘅嘉宾，分别就系东区嘅区议员，亦都系曾经担任过民间人权阵线嘅召集人嘅韦少力。另一位咧就系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亦都系长期研究香港公民社会发展嘅李永仪。咁我哋主要想讲讲咧，就系喺一个新嘅政治环境之下咧，民间团体咧点样继续发挥佢哋嘅影响力，同埋未来嘅角色定位咧。会是怎样的？刚才我们又讲到，新闻之前呢，就韦少力想用这个例子去说明的，请你继续。 我以前呢就曾经参与过一个香港都很多民间团体很努力曾经想做的，就是一个家暴条例的改革。当时呢是我刚刚其实同可能李教授很明显就知道，很多人呢刚刚参与公民社会就觉得哇，好即系好著弱，因为发现咧原来好多声音系可以用民间团体去发声嘅。咁当时就听到咧就会讲家暴条例要改革，就讲咗好多年。咁就适逢咧2008年就有一个即系不幸嘅事件咧，令到咧大家就话觉得系需要真系要去修订啦。咁当时就知道咧，原来有好多妇女团体咧已经为咗家暴条例嘅修订，当时就系讲紧性别歧视条例嗰度嘅修订咧，系有啲讲做咗成十几年嘅工作噶啦。咁然后因着2008年嘅一单即系天水围命案啦，咁令到就有一段觉得要改革啦。咁然后当时咧，我觉得个经验就系我哋会同律师团体啦、同志团体，因为当时想纳入同性伴侣啦，亦都系因为讲紧性别歧视条例，所以就好多妇女团体啦，亦都当时咧系为咗要做游说，因为当时做倡议游说咧系会同正正同李慧琼，亦都会同汤家骅。亦都會同愛兒唔同嘅，即係當時湯家驊就唔係唔同啦，唔同嘅即係政治背景嘅立場嘅政黨嘅人咧，都一齊做遊說。當時咧係嗰個都只係大家達成一個三方面都覺得可以擁翻去政府嘅嗰個方案。咁我哋嗰時就覺得啊，如果而家你問翻係咪唔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咧？民間團體係咪大家圍埋一齊係做唔到嘢咧？其實都唔可以咁講。我成日都覺得係草蛋藥。我係當時係經歷咗20年前嘅民間即係婦女團體，佢哋儲咗好多年嘅彈藥，喺2008年就攞出嚟，然後同當時嘅唔同嘅政治立場嘅聲音嘅人一齊，係就為咗，其實就係為咗即係民生啦，因為即係家庭暴力係民生，但係亦都要將佢擁到去個法律嗰個政治。咁呢個係講緊即係2008年，其實係即係十幾年前嗰陣時。到往後，而家以後嘅立法會係咪第時都會有咁樣嘅狀態咧？咁就真係好睇而家即係民間團體可以即係堅持同努力嘅儲到嘅彈藥有幾多？ 頭先都講啦，就係以往嘅民間團體咧，同議會入邊咧都有唔少嘅互動喺度嘅嚇。可能咧有啲就係理念相近，咁變咗咧就係一個喺議會入邊去做一啲嘅條例嘅工作，一啲就喺議會出邊推動啦。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好似韋少力咁講啦，即係會做好多嘅游說功夫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擺翻喺即係而家啦，嗱，第一就係嗰個嘅大家嗰個政治嘅分歧咧，或者一啲嘅睇法嘅分歧咧，比以往咧係大同埋係尖鋭嘅。咁而第二個情況就係咧，喺新嘅選舉制度之下咧，亦都即係有一啲嘅人士就係話。新的選舉制度就是令到呢行政長官同埋個立法會的一啲嘅議員呢係有同源嘅，咁同源就係令到呢政府係更加能夠做到行政主導，同埋係更加能夠呢係做到佢哋嘅推動施政、改善管治。咁好啦，嗱，當佢哋係有一套咁樣嘅諗法嘅時候。其實未來香港的呢啲民間團體仲點樣可以喺體制之外發揮到佢哋嘅影響力，或者佢哋發揮到嘅空間大唔大咧？因為而家嘅選舉制度，佢哋嘅目標就係做到議會入邊嘅人士同埋行政長官其實都有係比較即係喺好多諗法上面可能係比較近似噶嘛，李永儀。 咁即係最近其實已經有好多人講過啦，即係關於政制，即係今次嗰個選舉制度嘅即係大改咁出咗嚟個結果，可能係即係有好多人啦都認為啦，咁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啦，我都認為即係將來未來嘅議會咧係會比較咧係即係一定冇以往咁有咁多元嘅聲音同埋即係代表嘅。咁有啲人就甚至話係咪即係變咗一言堂清一色咧？咁政府當然而家嘅講法就話唔係呢個即係政制。 改革的目的呢不是要搞清一色的。 中央官员都说不是要清一色的。 是咁但是呢就我想即是无论如何都好啦，我想即是我想即是政府要想下呢，就是如果即是今后啊，即是我们的公民社会啦里面各種各樣不同的聲音和訴求啦，是不能夠呢是帶入去那個體制的內面，還有呢是不能夠在議會裡面呢是能夠找到一些代表呢可以為他們發聲的話啦，那我想呢就會造成呢我覺得是有一個很大的瓶頸在這裡，就是說我們的社會裡面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訴求，有包括一些可能是弱勢的群體或者是之類的，但是這些的聲音都是被排拒了在我們的以往那個政制的渠道之外的，那我覺得這個呢其實是對管治是相當危險的，即是你想想你的政府今後只是聽到的聲音呢，就是可能是一些比較即是偏重於一些界別的看法，咁而另一啲，但係其他嘅人係嗰啲嘅聲音睇法，冇辦法可以係入到去嗰個嘅體制裏面，咁從而咧，亦都係冇辦法係能夠係作出一啲政策上嘅改變啊，以至到咧就係到最後係即係改善咗個社會啦，或者係解決咗社會裏面一啲嘅問題。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從純粹從管治嘅層面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不理想，同埋我認為是很危險的事嚟。咁即係你其實是令到個社會好像係變咗埋咗一個計時炸彈喺度。咁到最後，大家的聲音完全係即係冇辦法喺個正常渠道嗰度可以發表的時候，咁其實係製造緊一個社會裏邊嘅不穩定嘅不安或不穩定嘅因素。 同埋我哋如果睇翻咧過去大概嗰一年幾啦，立法會入邊嘅即係發展啦，以往咧唔少嘅政策咧會喺立法會入邊咧都有相對嚟講比較多嘅一啲嘅討論，譬如公聽會。聽證會即係公聽會呢一類咧，係立法會以前咧即係都常用嘅一個方法嘅。咁每次嘅公聽會咧，都有好多不同嘅組織咧係上去發表意見，有啲可能係新成立啦，可能係一個人啦咁樣。咁但係佢哋都係代表咗一份嘅聲音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留意到咧，就係過去呢一年咧，似乎呢啲咁嘅場合咧係相對即係少咗好多啦嚇咁樣。咁其實如果韋少力即係按翻你哋過去嘅經驗，你頭先話以前咧，你哋做家暴條例咧，就去游說啊、湯家驊、吳靄儀啊、李慧瓊啊等等。其實如果你哋睇翻或者以你了解，即係過去呢年幾以嚟，同譬如立法會入邊嘅一啲嘅建制議員嘅溝通，民間社會到底係點樣情況嘅咧？ 頭先我講緊都係好多年前啦，咁講緊喺就算係四五六年前咧，其實你都會明白，就算揾建制派嘅即係人嘅溝通咧，佢都可能會聽會見嘅，但係你覺得個聲音咧係入唔到議會嘅。即係佢你講咗，其實你都係要靠可能靠泛民嘅議員係個聲音先入到議會啦。咁頭先你講公聽會嗰個狀態咧，我啲都有去嘅。咁就係你要發覺公聽會都係流於係佢聽到你講咯，即係有個平台聽到你講，只要都係靠講完之後，我哋將講完個狀況咧，可能係自己報導翻出去。咁然後始終都係唔可以，即係個公聽會，我哋覺得有少少廢咗嘅作用嘅，係唔會真係個聲音入到議會嘅。咁我都明白民間團體有覺得靠議會咧係好似唔係好有力噶啦，所以我都唔係好認識好多朋友話做政策倡議係咪覺得好有用，反而係覺得會唔會民間嘅聲音係令到多啲人去關注呢件事。即係只係 keep 到個關注度嘅啫，即係我坦白覺得唔係話做呢啲事咧係令到個議會幫到你，尤其是而家大家對未來嗰個議會嗰個期望已經降到好低㗎啦。因為以前都知道啊，仲有一半嘅聲音咧，可能唔係話政府想做咩就做咩。咁未來咧，應該都好相信係個議會就係政府想做乜就做乜。咁我可能頭先我嗰、那個即係仲有啲期望就係民間團體仲儲一啲彈藥自己做住。呢、這個彈藥到幾時有需要有用呢？會唔會係去到其實就算係一個幾咁一言堂嘅政府都好啦，佢哋都唔想個社會好亂噶嘛。佢哋成日都話想唔想個社會好亂。咁呢個社會係即係社會能夠活得好，其實公民社會嘅聲音咧係會被聽見嘅，爭在佢係用咩方式去聽嚟嘅啫。咁 咁所以就我會相信以後係未必好似以往咁啊，可唔可以大家坐埋一齊聽？但係嗰個聲音我哋繼續係要發出嚟。咁另外有咩方法令到佢哋聽咧？咁就可能要等到未來嘅立法會組成先知道係用咩方式。 嗯，李永賢有冇補充啊？依點嚇？ 係啊，我始終都係講翻嗰個問題咧，就係話即係你如果公民社會裏邊有好多嘅聲音，而呢種聲音係唔能夠喺體制內得到反映嘅話咧，咁其實咧你係到最後咧都係會迫使咧啲人咧就係上街嘅。啊、即係街頭運動啊、社會運動啊等等啊，呢啲嘅即係情況咧，係會即係一定會再出現翻。咁當然啦，即係而家有講法就係話即係其實好多遊行啊等等啊呢啲嘅即係示威啊，都已經係即係禁絕咗啦。咁我覺得呢個即係當然同而家疫情係有關啦。咁但係長遠嚟講，我就即係覺得冇可能係。即係禁到完全係唔俾人乜嘢任何議題都唔准人哋即係行出嚟講嘢嘅咁即係我譬如即係以往每個星期三立法會開會嘅時候咧，都有好多人去遞信啊，去做嗰啲咁嘅嘢。咁唔係咪以後唔准人去做咧？我覺得冇乜可能啦嚇、啊。即係喺香港現有嘅法例底下，即使國安法底下，我覺得你都冇可能禁絕呢啲嘅。即係啲人就住某一啲嘅即係民生議題去發聲嘅嚇。 但有一啲人可能會用另一個分析咧，就係、是、譬如無論係講到家暴啦，即係或者婦女權益嘅問題啦，或者係勞工嘅問題啦，或者係基層嘅問題啦。其實親建制嘅團體咧，佢哋都有聲音喺度嘅噃，即係譬如無論教育啊等等方面，佢哋都有，即係可能看法咧，同另外嘅一啲嘅組織咧，未必一致。咁但係佢哋都係關注呢啲嘅議題，亦都係會係重視，即係譬如基層嘅權益嘅。其實呢一方面咧，會唔會可以都成為咗一個都仍然係反映到社會嘅聲音，不至於構成一個嘅瓶颈咧，尤其是亦都系当呢啲嘅团体，可能佢哋根本咧就系有立法会嘅议席咧喺议会入边嘅时候，李永仪， 我谂咧就即系公民社会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佢系可以容纳到多元嘅声音，咁呢样嘢我觉得系最重要。咁我当然唔会抹杀，即系你讲嘅所谓亲建制嘅团体。佢哋都可以係即係有佢哋政策嘅倡議，咁佢哋都係代表咗社會裏面一啲嘅聲音嘅。咁但係我諗個問題就係話佢哋能唔能夠代表到所有嘅聲音啊？咁呢個始終翻返去嗰個問題嗰度，即係話你一個好多元化嘅社會，需要有多元嘅組織，有多元嘅聲音。咁咁個問題就係話呢啲所謂多元嘅聲音能唔能夠？進入到去嗰個體制裏邊，咁呢個先係個問題嘛。 去年咧就有國安法嘅訂立啦。咁啊，國安法訂立咗之後咧，有一啲嘅人士就會咁樣講啊，就係、是、國安法入邊嘅一啲嘅條文咧，包括係同外國勢力勾結啊等等咧，呢個條文咧就成為咗公民社會頭上嘅一把刀。咁當然啦，亦都會有另一方面嘅睇法，就係、是、話其實你唔做一啲外國國家嘅行為咁。國安法是不會影響到你的。其實過去這一年或者是這大半年的經驗，衛少力，你覺得其實民間團體他們在個行動上或者是組織上，有沒有因為國安法而更加是小心了或者是低調了呢？ 一定有的。一定有，大家會樣樣嘢都會多咗個框架嚟考慮嘅。咁但係我哋好想像到，即係譬如話關於一啲議題，譬如話我哋喺議會度有啲做係做環保嘅議題嘅。咁你環保你總會係一個好全球化嘅一個即係題目嚟噶嘛。咁你都會同一啲可能外國嘅一啲關注嘅團體都會同佢哋取經嘅，或者可能有一啲連結嘅。咁如果係咪環保議題都唔做得咧？係咪都會勾結外國勢力咧？咁呢啲我哋都就算喺呢啲位咧，我哋都會諗嘅。即有時都會諗啊，關唔關事咧？咁當然咧，諗完就係唔係我哋決定噶啦，係咪？咁但係你頭先你講一講嘅時候，我就想起其實好多事情咧，我哋係咁多年嚟都係做緊嘅。究竟喺舊年嘅7月1日之前，其實都係做緊嘅。點解突然間有一日開始呢件事突然間覺得唔做得咧？咁 亦都唔係因為話所謂危害國家安全，但只不過係同外國嘅有啲連結啫。咁唔係都係因為都係咁樣都唔做得咧？咁我係亦都可以講翻其實議題上面有冇合作嘅空間啦？即係同唔同嘅即係唔同嘅持份者有冇合作空間？其實好睇一個議題嘅，可能講明日大嶼嘅時候，其實同海洋保育有關嘅。咁海洋保育嘅時候，係咪到過海洋嘅生態嘅災難嘅時候，其實即係親政府或者建制嘅朋友係咪佢都唔理咧？咁但如果我哋講緊講緊劏房嘅問題，劏房問題其實係講基層嘅市民嘅事嘅。其實我哋可能亦都想象翻，可能親建制嘅朋友可能就反而冇咁熱心啦。我真係好坦白嘅，佢哋可能冇咁熱心。雖然佢哋都有一啲持份者可能係會關注到一啲即係基層弱勢嘅人，但係嗰件事對於佢哋嘅影響唔係咁大，或者對於政府想需要見到個畫面唔需要咁大。咁嗰陣時我哋就會覺得，唉，佢呢啲嘢佢哋可能唔會咁關心，咁亦都唔會話好影響到國，即唔係咁關心，咁就即係國安法唔會踩到埋去啦。咁其實個團體佢哋傾嘅時候咧，又會覺得放心啲嘅。 嗯，係啊。李榮儀咧，有冇啲咩觀察咧？ 我都好同意就係、即係當然即係。國安法呢一樣嘢係令到好多嘅團體啦，或者公民社會又好，非政府組織又好啦，係即係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不確定性喺度。咁主要就係大家其實到而家，即係當然國安法其實即係第一件關於國安法嘅嗰個審訊咧，都仲要等六月七月先至即係開始啦。咁所以其實點樣詮釋呢個國安法內容？佢究竟即係嗰個真正限制嘅行為係？去到哪一度呢，我們其實現在大家都沒有一個很清楚，即大家不知道 底線， 都不知道底線是什麼東西。那這個我覺得對公民社會或者是所謂非政府組織的確是帶來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覺得即是啦，即都很多我們認識的非政府組織已經香港存在了很長的時間了，即是已經是講緊幾十年了，一直他們都是在香港從事緊即是一些的即是跟公民社會有關的活動，一直都相安無事，即是不是說國安法之後突然間所有這些行為變了都是即是所有他們從事活動都變成非法呢？那我覺得又沒什麼可能咯，應該沒什麼可能。 是其實威斯利近過去那十年啦，即係以內地嚟講咧，其實內地佢哋嘅公民社會或者唔同嘅組織咧，都相當之活躍嘅。無論係你頭先講嘅關注環保啦，關注勞工嘅權益啦，其實關注婦女啦，其實都相當之多嘅。咁佢哋都喺一套嚴格嘅法律規範之下咧，係繼續活躍嘅。有啲咩經驗你覺得可以借鏡？ 我有認識一些內地即係婦女啦，或者係少數即係關注少數性傾向團體的朋友啦。其實他哋係好講生存嘅，同佢哋講佢哋係會即係亦都坦白，佢哋可能會做攞啲資源做到佢哋想做嘅嘢。咁或者只係令到嗰個基層嗰個受眾咧，佢哋係嘅聲音會有人聽到。咁呢個係佢哋好關注嘅。咁但係會唔會能夠改變到個社會政策咧？佢哋係唔會覺得係可以做到一啲改變社會政策嘅嘢嘅，因為即係你內地冇 NGO 噶嘛，即係非政府即係反政府啦。咁所以佢哋唔會話一啲咧係同個政府咧個聲音係即係有好明顯嘅即係抗衡嘅，但係就會諗一啲方法去生存。咁呢個係我可能未來香港可能都會係有呢個想法，即係可能唔會明槍去反對政府嘅聲音。咁但係會唔會係唔可以即係？可以，譬如話龍尾灘，我哋保育唔到啦。咁點可以令到佢可以即係大家喺入邊嗰個環境嗰度可以即係能夠生存得好啲咧？咁可能呢個係未來一個方向咯。 李榮儀之前咧你就提到啦，即係八十年代一個名詞啦，就係、是、壓力團體啦。咁喺今次呢個新嘅選舉方法出現咗之後咧，亦都有人話喂，第時香港嘅政治人物或者政黨嘅運作咧，就會翻翻去八十年代嘅壓力團體啦。究竟你的分析會是怎樣呢？即是那時的壓力團體的運作的空間或者是時代環境，是不是真的可以跟現在來講是相比二呢？ 你咁講咧，其實喺七十年代咧，的確七十年代之後咧，當時嘅殖民政府咧喺政治上係有一定嘅嗰個自由化嘅，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喺七十年代係一個空間擴大緊嘅時代嚇，咁、去到八十年代就更加即係更加自由化嘅嚇，即係咁之後就有即係。一啲嘅人權方面嘅立法啊，咁更加保障咗即係市民某啲嘅權利啦、啊，咁咁即係今日我哋見到即係國安法嘅定立咧，感覺上就係、似乎係即係我哋嘅空間咧，就係被收窄緊。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經過咗幾十年嘅發展啦，咁其實香港嘅公民社會啦。是已經是有一個好即是成熟了很多，成熟了的意思就是說大家累積了很多經驗、亦都累積了很多的網絡、人物的關係、等等，那、這些的沉澱呢，我覺得是不會說是、一下子消失的。那正話有啲嘅講法就係話，係咪以後即係其實都政黨啊，或者係即係從政已經唔係一個即係即係影響政府政策嘅一個渠道啦。對於好多公民社會嘅活躍分子嚟講，咁我覺得一直以嚟其實即係加入政黨從政咧，只不過係對於某一啲嘅公民社會分子覺得呢個係可以係一個渠道嚟嘅。咁但係嗰、那個即係從來喺香港嚟講都唔係一個，其實就算係有選舉以嚟咧，嗰、那個都唔係一個好主要嘅渠道可以咁講。因為其實香港喺香港嚟講，政黨根本上一直嘢都唔能夠執政嘅，咁只不過係能夠喺立法會入邊多一個聲音。所以我覺得即係你既然冇得從政嘅話，香港嘅公民社會，我覺得呢個都好自然 嘅。即係你對於未來公民社會喺香港嘅發展都仲係樂觀嘅？ 我覺得佢哋唔會消失嘅，佢哋會繼續存在嚇。我諗市民亦都會係繼續去到發聲嘅。我覺得嚇。 魏少力咧， 我都贊同阿李教授嘅講法。其實第時對大家對議會可能冇咁大嘅期望嘅時候咧，可能公民社會佢個角色可能調翻轉，可能會比較重，可能主導咗少少，係啦。 即係佢哋會帶動翻多啲嘅議題，引發社會嘅關注，從而再影響翻個政府或者議會嘅事情。好，咁今日咧就多謝曬李泳兒同埋魏少力啊，暫時傾到呢度。跟住我哋有六點鐘嘅新聞報導，唔該兩位，拜拜。 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稍为缓和，同时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较昨日高三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到27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离岸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山翠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女童军训练中心；浅水湾道去香岛道方向近南湾道一段啦多车啊，龙尾就去到嘉麟角。喺新界區，西貢公路去九龍方向近白沙灣碼頭一段都係車多，龍尾就去到中華際七大廈。最後提提揸緊車嘅朋友，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欣澳道迴旋處去迪士尼、元朗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門、沙頭角公路粉嶺皇后山去粉嶺、葵涌道馬嘉烈橋底上呈祥道去觀塘、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道完毕，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系交心网友、 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系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嘅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唔小心分分钟俾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经典广播剧 呢个都唔知系一个咩圈套。 唔好意思，要你受咁多苦。 逢星期六深夜两点，周末午夜场。 阿叔早晨， 做咩啊？做贼嚟啊！寻晚 近排咧，我发现铺头成日都唔见嘢啊！ 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iu again. 一连六集讲咗职场射博嘅英文，我哋今日嚟到最后一集《终极大佬》。当个老细发生咗，即系公司发生咗一件好严重嘅错误啦 ，OK， 大家都做错事啦。咁个老细想射博俾个下属，可能要个下属执包袱啦。咁咧，我哋中文咧，可能广东话我哋可能会，哦，今次咧真系爱莫能助啦。OK， 你可能要谂下你适唔适合呢份工咯。咁样英文咧，我哋可以点讲咧？又嚟啦，我哋要正面啲嘅讲得。I wish I could help you out. I really do. OK， 加上用一个诚恳嘅眼神去讲。I wish I could help you out. Wish， 我非常之希望，但系唔得噶。我非常之希望咧。我可以咧系帮到你嘅呢件事。I wish I could help you out. I really do. 再加多几钱重肉紧。I wish I could help you out. I really do. But there really is nothing I can do this time. 但系今次咧，我真系乜都做唔到啦。Okay? But there really is nothing I can do this time. 咁我想讲，不如你谂下系咪真系适合做呢份工？咁我可以话咧 ，Perhaps it's time to consider other options in your career.Perhaps it's time to consider other options in your career. Or、to explore other opportunities. Perhaps it's time to explore other opportunities. 咁我意思就係呢，可能都係時候可以諗下、你個事業係咪真係咁樣走呢？或者會唔會諗下有其他嘅出路呢？或者係其他嘅選擇呢？咁樣。咁當然都明示暗示呢，就係不如你辭職就行啦， OK？ 好，成段嚟一次，我哋可以話I really wish I could help you out this time, but there really is nothing I can do. Perhaps it's time to consider other options or to explore other opportunities in your career. 咁咧就可以啦。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二十六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有我哋嘅评论员金文峰喺度啊，你好，金文峰。 大家好啊，你好。 嗱，咁啊，首先关注一下咧一个社交媒体嘅问题啦，咁就系Facebook 噶，佢就有外电报道咧，佢就泄露咗咧系五亿几用户嘅数据，当中咧有接近成300万咧都系香港嘅用户嚟嘅。咁啊，根据报道啦，其实唔少嘅高官啦或者政界人士啦，佢哋嘅譬如个人的全名、出生日期、又或者是他们的电话号码都可以被人、看到了。其实 即係呢一啲嘅泄密嘅問題咧，就唔係第一次啦，泄露資料都發生過好幾次。咁但係似乎咧嚟嚟去去咧，即係無論話做咗啲咩補救措施咧，都係會繼續發生嘅。金文芳 係啊，其實即係我哋會見到啦，即係呢單嘢我哋會睇到兩件事嘅，即係其實網上邊所謂嘅安全其實有幾安全咧，即係因為其實你知道咧 ，Facebook 都叫做龍頭嘅公司啦，即係佢哋應該就會有相對比較嚴密嘅保護，但係都被黑客攻陷咗。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就係呢件事都唔係最近發生，好似聽到報道話係19年嗰陣時係咪已經 應該係同嗰次事件嘅相關嘅，雖然佢修復咗，但係啲嘢都仲係影流嘅出嚟。 係啦，咁但係就到而家咁啊，大家先知哦，原來有咁多人嘅資料係泄咗密嘅，即係可能前年發生嘅事，大家到今年先知原來我嘅資料已經被黑客攞咗啦。咁呢個第二樣嘢咧，即係究竟呢一啲公司除咗話自己嗰、那個防護網有問題之外咧，即係喺呢個透明度、消息嘅透明度上邊，其實都係值得商榷嘅。即係點解我唔係一？即係佢哋一有問題，我就即刻知道咧，亦隔咗咁耐咧。咁我諗呢兩樣嘢其實都值得我哋關注。第三樣嘢啦，就係即係私隱專員咁啊，當然就即刻又發咗聲明啊，又講咗好多嘢啦。但係問題係私隱專員即係根據而家嘅私隱條例，即係香港嘅條例，究竟有幾大嘅權咧？有幾多力或者有幾多嘢可以做到去再保護我哋咧？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值得可以去探討嘅問題。 嗱，撇除咧私隱專員究竟有幾大權力可以保障到我哋嘅呢啲嘅社交媒體啦嘅資料外泄之外啦，其實咧佢哋亦都發出咗一份嘅指引資料嘅，就係講咧使用社交媒體或者係即時通訊軟件嘅指引嘅。咁但係如果我仔細睇入邊嘅內容咧，嗱，我估咧一啲社交媒體嘅用户咧，未必會唔知嘅。譬如就係話，你按一個 like 也好，即係做一啲嘅動作也好，其實咧佢都可能會收集咗你啲數據咧去做分析嘅，即係以此證明咧，其實呢啲嘅服務咧唔係免費嘅。又例如就係話，喂，即係譬如大家唔好喺入邊透露咁多個人資料啊，即係譬如生日啊等等。咁但係回想一下，譬如社交媒體特別係 Facebook， 佢本來設計出嚟就係為咗去同啲朋友繼續去聯繫噶嘛，所以佢生日日期彈咗出嚟就係大家不斷喺個你個網頁上面就係話啊，按個生日快樂啊咁樣，直接做到一個互動噶嘛。咁當我哋即係再睇翻呢個指引嘅時候，其實用戶未必唔知嘅喎。咁但係知咗，如果我完全遵守曬指引嘅時候，會唔會係好似就同社交媒體嗰個互動嘅性質嚇，即係唔一樣咧？ 係啊，其實我都睇過嗰個指引啦。咁其實真係。即係當然，即係講咗都係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即係唔係話佢講嗰啲嘢係冇用，而係話大家都知㗎啦。其實即係大家都明白一樣嘢，即係數碼租值呢樣嘢咧，基本上大家避免唔到啊。即係正如你啱啱所講，即係所有你玩嘅所有嘅社交媒體，你都一定會放呢啲嘢上去。如果唔放，咁就不如唔好玩。唔玩就一定係最就冇危險㗎啦。即係你相又唔擺，即係嘢又唔講，乜嘢自己個人資料都唔擺上去，咁就最安全㗎啦。咁但係呢樣嘢，咁大家不如就唔好再玩社交媒體啦。如果咁嘅話， 1872316:30新聞翻嚟，繼續同大家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6:30，由許敬軒報導新聞。警方拘捕一对男女，涉嫌以派口罩为由进入秀茂坪安达村一个单位爆窃。警方话，47岁男疑犯在犯案期间对当时独留在屋内的12岁女童进行严重猥亵行为，并且用手机将过程录影，会被加控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亵行为以及制作儿童色情物等罪名。警方說，女童曾經嘗試拒絕讓男女疑犯入屋，但兩人以聯絡房主將屋內飼養的狗隻帶走作威脅，女童最後開門，38歲女疑犯偷走屋裡面1300元現金、一部手提電話和一條頸鏈，共值5600元。至於受害女童的單親媽媽會否因為獨留女童在家被檢控，警方要再諮詢律政司的意見。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宗是本地病例，患者是昨日确诊的一个32岁售货员的家人，包括初生只有12日大的仔，是本港爆发疫情以来年纪最小的患者，全部都是住在油塘村华堂楼。本港累计确诊病例11531宗， 新增个案当中，四宗是输入病例，患者分别由印度以及巴基斯坦抵港。欧洲药品管理局疫苗主管卡瓦莱里说，阿斯利康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和血栓存在关联。他接受意大利传媒访问时候认为，很明显血栓和疫苗有关，尽管目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反应。他还暗示管理局会在未来几个钟头确认。日本政府延长对北韩的制裁措施两年，制裁原定今个月13号到期，但因为北韩核试、发射导弹以及绑架日本人等问题没有具体进展，日本内阁会议决议延长制裁。日本从2006年起因应北韩核试和发射弹道导弹等单方面对北韩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与北韩进行贸易、禁止北韩船只停靠日本港口等，制裁期限到今年的4月13号。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拜登会今个月16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谈，北韩问题将会是主要议题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清劲。展望今个礼拜后期多云，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至2点， 小宝与文迪。 我觉得咧，铺头有啲嘢唔好妥。 做乜嘢啊？ 寻晚成个童女唔见咗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有得听啦。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咁刚才咧，我哋就同金文峰，我哋今晚嘅评论员咧就倾到咧，就系脸书啊吓 ，Facebook 咧嘅用户嘅资料咧，怀疑向遭到外泄嘅呢个事件啦。咁因为当中咧都有涉及到咧近300万嘅香港嘅用户嘅嗱，咁但系即系我哋头先亦都提到咧，就系私隐专员公署咧发咗一份嘅指引啦，咁就系关于点样去使用即系社交媒体啊，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啊嘅关注嘅事项，但系都提到一点啦。金文峰就用阿妈系女人嚟到形容啦，咁但系调翻转嗱，你又咁谂，即系如果你呢啲嘅互动系要透过泄露你嘅个人资料而去获得呢啲互动嘅时候，咁其实大家系咪应该要去仔细谂一谂，系唔系只有呢个方法先保持到人同人嘅一啲嘅联系咧？ 咁我谂去到今时今日咧，其实你话，要香港人不用社交媒體真的挺困難的，覺得。當然我都知道有些人可以真的完全避免，但我相信是少數中的少數。如果我是一個普通市民，我其實很簡單的，當然我明白到私隱專員公署出的那個指引，但其實那個指引簡單來說就是叫我斬腳趾避沙蟲，只要你不將資料或者你覺得很重要的資料不放上去， 或者你放之前要想很多次，跟住啊，结果你可能他们的社交媒体都是希望你放上去，那你不放上去，那咪冇事咯。但系问题是我作为一个市民，我就希望私隐专员公署或者私隐即系嗰个条例啊，即系话到俾我听，万一即系呢啲咁嘅私隐嘅一啲资料真系俾黑客啊咁样攞咗啦，或者俾一啲可能大公司咁样泄露咗出去。咁究竟有冇啲法例可以保障到我嘅咧？即系会唔会有啲诉讼可以告翻啲公司咧？而家好似就冇事嘅，咁佢哋俾人黑客，咁跟住攞咗啲资料之后，咁啲公司话啊系我哋俾人攞咗啦。咁跟住会唔会有进一步嘅行动可以做咧？即系我哋嘅私隐专员，如果系冇嘅话，咁系咪我哋条例上面系保护唔到我哋嘅咧？因为大家明白，即系社交媒体喺今时今日系基本上系避免唔到嘅啦。如果喺呢一刻嘅话，如果我哋都系话啊，咁你。你擺咗上去你就預咗㗎啦，咁你有呢個心理準備，咁我覺得亦都唔係一個即係負責任嘅政府去做法，咁就係政府有冇啲條例可以推出嚟話，即係我哋都明白呢樣嘢係即係大家當然都要自己知道呢樣嘢啦，即係保障翻自己啦，某一啲嘢即係非常之重要嘅啫，唔好擺上去，但係譬如一啲相啊，一啲即係可能一啲自己生日啊等等各方面，我哋都唔想俾人知道㗎嘛，咁但係如果嗰啲公司其實都答應咗，或者我哋係唔會，即係或者會保護嘅，係即係唔會俾啲黑客隨便攞到。但係佢哋如果真係失職嘅話，我哋自己本港嘅條例有冇嘢可以保護到我哋香港市民呢？ 嗯，係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啊係私隱專員鍾麗玲嘅嚇。你好，鍾麗玲你好。 鍾麗玲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嗱，头先咧，我哋就倾咗一个问题啦。究竟私隐专员公署咧，可以就住今次啊呢个 Facebook 嘅一啲嘅账户嘅个人资料外泄，可以做到啲乜啦？嗱，你哋咧已经系联络咗 Facebook 咧喺香港嘅办事处，同埋写信俾佢哋咧展开一个循规调查嘅。咁可唔可以讲讲，其实究竟呢一个循规调查，如果系真系证实到个外泄系同佢哋有关嘅时候，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 好多谢其实咧呢件事情咧，我哋系非常之关注嘅，因为涉及嘅香港市民系众多啦，咁同埋有关嘅个人资料咧，我哋亦都睇到咧系好多种类嘅。咁虽然咧我哋咧就初步得到嘅资料咧，就系话呢个有可能系涉及一个2019年嘅资料外泄嘅事故，就未必系今时今日先外泄嘅啲资料。咁但系咧，我自己其实都好担心，因为呢啲资料咧，譬如你话，是电话号码、电邮地址、甚至是一些个人的简历，这些其实都应该两年来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没什么改变的，所以仍然是不可以掉以轻心，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是启动了这个循规的审查。这个循规的审查其实细致上我就不方便在这里披露了，主要大方向就要搞清楚究竟这次那个外泄的详情，究竟是一个新的外泄嘅情況啦，亦或係真係話兩年前2019年嘅外泄嘅事故咧咁樣，同埋係究竟受影響嘅香港市民係嘅數目有幾多啦，同埋係涉及嘅個人資料嘅詳情係啲咩個人資料咧咁樣，因為我哋而家慢慢睇到嘅咧全部好多係媒體嘅報導或者外電嘅報導或者係甚至有啲網民咧睇過呢、這個外泄嘅資料係提供出嚟，咁但係有關嘅機構咧就係、是、未正式咧係講翻清楚成個情況出嚟嘅。咁我覺得咧，佢哋第一樣嘢要做咧，係要盡快係重速咧，就係、是、提醒翻係受影響嘅用戶啦，等啲用戶亦都係受害者咧，係知道佢哋嘅資料已經係被外泄，咁同埋係減低因為呢個外泄而產生嘅風險，這個一定要做嘅。咁我哋係問咗一啲問題，問咗一啲大方向，亦都問咗譬如而家佢嗰個保安系統嘅情況係點樣？咁如果係外泄係乜嘢問題？外泄是因为什么问题，所以资料外泄呢，这个我们要视乎去那个回应回来交给我们的资料，我们再决定是进一步是采取什么行动的。 嗱，今次个资料外泄咧就系一个全球性嘅啦，咁当中咧香港嘅用户就有200多，接近300万啦。咁但系如果 Facebook 就话咧，即系个事件咧系同2019年嗰次嘅资料外泄有关嘅，佢哋都已经堵塞咗个漏洞啦。如果佢哋即系你哋个循规调查个答案都系话，喂，原来就系同2019年嗰次事件有关，咁 Facebook 都已经做咗嘢噶啦。如果系咁嘅话，系唔系真系冇嘢可以再继续跟进呢？ 这个都未必的，因为他们就算说、譬如2019年已经是堵塞了这个漏洞，那我觉得我们呢就最少都要看回去现时那个譬如说个整个保安的系统是怎样呢，那这个漏洞当时是已经说堵塞了，但是今时今日来讲呢亦都有一些国际性的标准，那他有没有遵从呢，那同埋其实我们、私隐条例呢，香港的私隐条例都讲得很清楚的，如果是在机构来讲呢，他是资料使用者啦，咁资料使用者咧系应该系采取一啲切实可行嘅方法咧，系保障佢自己嘅资料咧，系唔系受一啲未获准许或者意外嘅查阅啦，或者系删除啦，或者处理，或者甚至丧失啊，即系唔见咗，或者俾第三者盗用嘅。咁呢个私隐条例咧系嗰个保障吓资料嘅原则咧系写得好清楚。咁我哋亦都会要求佢哋咧系睇睇啊所有嘅有关嘅文件啊，佢哋嘅政策啊，睇下佢有冇符合呢个条例嘅要求啦。 系啊，好多先有两个问题想问翻私隐专员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其实即系呢件事咧，即系曾经2019年都发生过啦，即系当年就泄露咗啲私隐一啲资料出去。咁其实当时咧，我哋香港即系或者你啦嗰阵时，其实做咗啲乜嘢咧，或者成件事到最后点样系即系收场嘅咧？2019年嗰阵时，因为我哋都想知道当其实都系两年前啫，即系发生咗呢件事之后，我哋私隐专员你点样跟进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你而家觉得即系香港嘅法例俾你。你哋或者你部门嘅权力咧，够唔够去保障我哋香港市民嘅私隐咧？ 如果讲翻2019年嘅情况咧，其实我都有再睇翻我哋嘅记录。当时嚟讲咧，就系一个国际性嘅事件嚟嘅。咁我哋亦都当时嘅公署亦都有留意到一啲媒体嘅报道。咁但系其实当时嚟讲咧，其实都唔知佢个范围，亦都唔知有冇影响香港嘅市民大众嘅。咁所以当时嚟讲咧，根本就即系可以话系查无可查，亦都唔知道佢嗰、那个究竟有冇影响香港。因为佢成个平台好似你话斋咧，就系、是、一个国际性嘅平台嚟嘅。咁至于话香港嘅私隐条例今时今日可唔可以喺呢个情况用到咧？咁呢个我都承认可能我哋喺去到某一啲位度咧，譬如话喺度去到執法，咁佢有冇一个域外執法权咧？咁呢个可能我哋都系有困难嘅。咁我谂呢个其实系一个全球性嘅问题啦，都唔系净止香港嘅问题。好多司法管辖区咧都冇呢个域外法权嘅。咁但系系唔系因为个条例嗰度冇呢个域外法权，我哋就咩都唔做咧？咁我又觉得现时嚟讲咧，就真系唔应该啦。起码我哋都要搞清楚呢件事，亦都希望有关嘅机构咧系睇翻呢个香港嘅私隐条例嘅要求，因为我哋嗰个保障私隐嘅呢、这个资料嘅原则咧系写得好清楚嘅。咁你好多时咧，其实呢啲国际性平台咧，佢哋嘅政策咧都系会遵守本地嘅法律嘅，即系例如佢系服务香港嘅市民，咁佢嘅政策咧佢都会遵守翻本地嘅法律嘅。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循呢个方向咧，系希望有关嘅平台系尽量系配合我哋嘅即系循规审查。 专员其实你刚才都讲啦，今次这个事件就不是只是影响香港的用户，也都是全球性的。其实据你所知呢，即是其他全球的其他地方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部门已经是跟 Facebook 方面呢是拿到一些资料去证实到底今次事件是不是跟2019年是有关系的？ 这个呢，其实就我相信其实全球嘅執法机构咧，都有关嘅執法机构咧，都相当留意呢件事嘅，亦都系已经采取紧行动。咁但系因为好多时咧调查啊，或者系采取行动咧，都系一个比较机密嘅形式进行啦。咁所以现阶段嚟讲咧，其实我哋都冇特别话同其他嘅執法机构吓、海外嘅執法机构系喺呢阶段要觉得要采取咩联合行动啦。咁但系我哋会密切留意事态嘅发展。咁我其实今朝都睇到有一啲譬如澳洲啊，或者甚至英国嘅媒体咧，都有一啲相关嘅报道嘅。 系嗱，另外咧就系亦都你哋发出咗咧一个使用社交媒体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嘅指引啦。咁入边亦都特别提到咧，就系虽然呢啲社交嘅媒体平台大部分都系唔收取任何费用，就唔等于咧有关嘅服务系免费，因为你其实嗰啲嘅用户嘅资料一个嘅动作就已经系将你啲资料咧系可以俾嗰啲嘅平台收集，然之后啲平台咧就再用你啲资料咧从事一啲嘅商业活动咧，以谋取利益嘅。咁入边亦都有去提到就系话譬如点样去保障翻个人嘅资料啊？举个例就系即系应该三思咧，系咪俾人用你嘅即系电邮地址啊，或者电话号码去搜寻到你啊？又或者系譬如关于俾人去标注嘅时候，即系 tag 你张相啊，你应该点样做？又或者系譬如啲出生日期咧，系唔系应该要咁样去公开发？不过其实你哋入边提嗰啲嘅内容咧，相信即系大部分使用社交媒体嘅人士都应该会知晓噶噃，同埋就系亦。都有一啲咧，譬如你系分享位置啊，或者分享你工作状态啊，更加就系某一啲嘅社交媒体咧，譬如佢系帮人去到做猎头嘅或者揾工嘅，正正就系要话俾人听咧，其实你做紧啲咩工，有啲咩嘅经历啊等等。咁如果呢啲嘅资料唔喺个平台上面披露，某程度上就可能会系。叫做削咗咧嗰个社交平台咧嘅成立嘅原意，又或者你使用呢啲社交平台嘅原意噶咯。 阿燕平，你其实讲得很好嘅，因为這個呢个咧其实我哋都唔系话叫人哋斩脚趾避沙虫嘅，因为现时嚟讲咧社会咁发达，正如你哋话斋咧，就唔用社交平台咧就好，对大部分嘅人嚟讲咧几乎都冇乜可能。咁我相信个问题咧系一个平衡啦，就。在大家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大家呢都是提高警觉性，就尽量保护返或者保障返自己的个人资料私隐。因为这个呢就在呢始终都要有返这个警觉性，然后呢就做一个精明的网上的可以说网上的使用者，咁使用这些媒体。就因为我亦都察觉到呢，其实我们私隐公署呢在去年5月至8月份咧做过一个调查嘅，就住市民系对佢哋保障私隐方面啊，或者系使用呢啲平台方面，佢哋嗰个警觉性系点？咁就住譬如话分享个人嘅相啊个人嘅意见，其实有超过一半嘅受访者咧，佢哋系指向朋友公开嘅。咁甚至咧有超过三分一嘅受访者咧，佢哋系从不公开嘅。咁呢个亦都显示到咧，系香港嘅市民咧，佢哋都系好着重佢哋自己。个人资料私隐嘅，咁虽然佢哋咧就会系继续用呢啲社交媒体，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佢哋又想保障翻自己嘅资料，所以我哋觉得咧喺呢个时候咧，就亦都好适合咧系提高翻大家个警觉性啦，俾翻一啲实用嘅指南啊，或者系 tips 啊俾大家。咁如果系大家系觉得有需要去更改呢个私隐嘅设定嘅话咧，佢哋咪可以喺佢哋嘅手机啊。或者在这些社交平台的程式入面更改这些设定咯，因为这个设定呢就是有很多是可以自己去更改的嘛，譬如你说自己那个个人的那个档案的资料，咁呢啲你可以系唔向公众公开噶，咁呢啲可以大家考虑啦。尤其系譬如话呢一排，因为嗰个外泄嘅事件啱啱发生咗，亦都有咁多资料咧，系免费咁样系可以被人查阅嘅时候咧，我相信大家咧就一定要更加系提高警惕。咁我亦都喺呢度咧就呼吁大家咧，如果譬如话系收到一啲不明来历嘅电话啊，或者甚至电邮啊，要求大家再提交多一啲资料咧，都真系要小心一啲咯。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啊，钟丽玲，麻烦晒吓。钟丽玲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嚟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有位听众伍先生啊，你好，伍生。 伍生你好， 你好。系呢次咧嗰个泄露咧，其实就系一啲咧电话号码同埋电邮地址问一个用户嘅。系嘛？ 都唔單止噶，你出生其實其他好多都睇曬基本上。 其實呢啲嘢 Facebook 攞嚟做乜咧？就是、認證你身份嘅，即係好多時你唔見咗 account 咁或者點樣，佢或者你喺第二部電腦度 log in， 咁佢就會可能 send 個 SMS 啊 ，send 個電郵俾你啊，睇下你係咪呢個人。其實認證嘅，大家諗下，如果即係特區政府或者某一個公營組織去做咗呢個中間人認證嘅過程，咁係咪 Facebook 同埋呢個Microsoft 都係㗎？其實你而家 Windows 10咧一 activate 咧註冊咧，佢就問你好多私人嘅問題喎，就話第日攞嚟有啲咩咧，你個 account 咁唔見咗咧，我就問翻你。如果你即係政府有呢個咁嘅機構去負責認證嘅，即係有啲咩問題呢、Facebook 同埋 Microsoft 就問佢就得啦，就 verify 呢個人。咁呢個 Facebook 同 Microsoft 咪唔會需要知道咁多人嘅呢啲咁嘅私人嘅資料咯？ 係咪？明白，明白。 我懷疑咧，我懷疑一個問題，行政會議同埋高官咧，佢哋 hold 公司咧超過1% 先至需要 declare 嘅。佢哋有好多人可能就 hold 咗呢啲公司嘅 0.5%， 其實佢已經等於幾億嘅身家啦。点解而家有咁多嘅超级嘅数码巨富呢？就是、因为啲政府咧将个人嘅资料咧俾晒呢啲咁嘅人，令到佢哋发达。 哦，不过呢个就系、 是、中间咧亦都发到。 不过呢个就系阿伍先生自己嘅个人猜测啫，就佢嘅一啲嘅个人睇法嚟嘅。咁啊嗱，不如咁啊，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咧讲另外嘅一个议题，就系、是、关于遗弃动物嘅议题啊。 喺1912年4月，希特尼号撞到冰山沉没。 有人话只怪艘船行得太快， 亦有人话吴山昌女士 因为船窗开咗，令到啲海水涌入只船里面，涌得更快。 仲有人话直接撞埋冰山道，只船可能唔会沉添。 不如大家跟住我 Ben Sir 一齐去寻找铁达尼号沉没嘅10个原因啦！ 电视节目《历史234之寻找铁达尼号沉没的10个原因》，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跟住想同大家讲一讲咧动物嘅问题啊，主要就系关于咧弃养动物嘅。嗱，其实较早之前啦，渔护署咧就出咗一封嘅信函啊，俾一啲动物保护团体嘅。咁咧，其实佢最主要咧就系讲咧话即系而家咧一啲人系佢系弃养动物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揾渔护署去到幫手嘅，咁但係佢哋就列舉咗一個嘅數據啦，就係話喺2019年嘅時候咧，佢哋咧係接收咗674隻咧被放棄飼養嘅動物嘅，咁當中咧只係有極少數咧係俾主人啊重新考慮之下咧攞翻去。2020年咧嗰個棄養動物嘅數據咧就係531隻啦。嗱咁啊，譬如咧佢哋都列舉咗即係一個數字，就係話喺2019同埋2020年被放棄飼養嘅狗啊，淨係講緊九隻當中啊，要求漁護處職員咧上門收取嘅個案咧，分別咧就係217同埋211隻嘅，即係佔咗咧係大概係總數嘅30%嘅。咁而其實睇到即係呢一啲嘅數字咧，佢哋就覺得個情況都真係要處理一下啦。咁所以咧，佢哋個建議咧就係話，以後漁護處嘅動物管理中心就唔再接收咧俾主人放棄飼養嘅動物，除非一啲非常嘅緊急個案啦，譬如佢係即係垂死嘅。第二咧就係中心嘅職員咧，亦都唔會再上門咧收取咧被放棄飼養嘅動物嘅。嗱，咁有一啲嘅動物團體，即係保護動物福利嘅團體咧，佢哋就認為咧，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消極嘅做法嚟嘅啫，即係你唔上去收嗰啲嘅動物，就唔等於咧嗰個棄養係不存在噶嘛。咁其實亦都有一啲嘅團體就係話，喂，不如就棄養嘅行為咧係立法啦嚇，咁啊硬性規定咧先至能夠保障到動物嘅生活嘅嚇。金文峰點睇咧？ 其實就我就覺得漁護署嗰個原因就真係幾搞笑。如果你問，即係你為咗即係唔好咁多人棄養，所以你就直情唔接收啦。咁但係個問題係唔係因為 你接收，所以人哋先弃养噶嘛，即系你唔系个原因嚟噶嘛，你只不过因为人哋弃养噶嘛，你有一个其中一个几个平台或者一个中心可以收养嗰啲动物，所以基本上你唔接收就唔等于个弃养数字会减低啊嘛，即系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其实你问我咧，我就觉得即系你渔护署本身就已经系攞紧公帑，即系一个政府部门嚟噶嘛，即系其实喺香港呢个社会，大家都同意嘅，即系大家即系一个爱护动物嘅一个社会嚟嘅，即系大家都讲紧，即系我哋要即系对待，即系善待啲宠物又好，动物又好啦。咁但系而家当出现一个移民潮或又好，或者唔同嘅原因，或者社会原因又好，咁啊嗰个弃养嗰个数字升得咁犀利嗰阵时，其实即系作为官员咧，就应该谂下啊，面对呢一个问题，我哋系咪短期之内？是要增加，即系点样接收呢啲弃养动物去过渡过呢、這个比较高潮嘅一个弃养嘅高潮啦，而唔系话啊，因为你咁多人嚟咗，我搞唔掂啦，所以我就唔收。即系啱啱而家呢个就系将本来你嘅责任咧，你就完全推晒，跟住你就我哋直情唔做啦，就等于好似冇咗呢个责任咁样。即系我对渔护署呢个决定或者未决定咧，而家都系叫做咨询期嘅，即系咁样嘅一个谂法或者一个咁样嘅行事方向咧，我就几不满，亦都唔同意。 嗱，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噶。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啦，就系无手救援嘅义工陆家捷嘅。陆家捷你好。 陆家姐你好， 你好吓。嗱，不如咧，你先讲讲咧，你哋近年啊睇到嗰个弃养动物嘅情况系点样啊？呢两年， 我哋最近呢半年，我哋发觉弃养动物嘅个案多咗超过一倍。咁我哋每日差唔多都接收到一至两个电话系要弃养啊。原因不外乎系读书啊，教唔到啊，敏感啊，屋企人唔中意啊，甚至乎有啲系移民啊。出国留学啊，咁其实人系会讲大话嘅，咁我唔知道点样分析佢嗰个理由系合唔合理，但系好明显嘅数字系多咗好多。 嗯，即系你哋都分析唔到背后有啲咩因素促成呢个数字嘅上升，系咪啊？ 正常嚟讲，我哋觉得因为系移民嘅啲关系啦，或者系经济嘅问题啦，因为经济喺香港最近比较差啲，咁最先放弃一定系街里边嘅动物啦。咁跟住就係疫情啦，有啲人覺得貓狗可能會帶到病菌啊，或者之類嘅原因啦。 嗯，一般嚟講咧，如果你哋收到啲電話咧，你哋嘅處理方法係點噶？ 我哋就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做流浪動物嘅工作嘅，咁其實我哋已經冇乜位置收容佢哋即係棄養嘅動物。咁我哋通常就會希望佢哋三思啦，即係謹慎諗一諗，係咪真係冇其他方法？例如係可唔可以揾身邊嘅朋友啊、親人接收啊，或者係延遲移民啦、啊，甚至乎係。真係冇辦法，試咗好多方法，睇下有冇其他人可以接收，先至再諗下咩方法。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就同我講，如果冇人接收，我就會即係放喺街呀，或者點樣用佢自己方法交去漁護處呀咁樣。咁交去漁護處，大家都知道個下場都未必係咁圓滿啦。 其實據你所知，即係香港人呢，如果佢哋真係棄養動物呢，即係而家主要係咪都係會漁護處係一個主要嘅接收渠道嚟㗎？ 我覺得如果漁護處接收動物這個 policy 其實是很久之前的，因為我想是基於狂犬病條例。咁其實如果我哋做義工，我哋已經面對咁多年，我哋覺得棄養動物嘅人其實佢決定棄養，如果漁護處收嘅，佢就交漁護處收嘅，佢都有佢自己嘅方法嚟捨棄嘅動物，佢唔會因為漁護處唔收，我哋就拎翻屋企繼續養啦。我諗個唔會倒果為因啦，即係個原因係因為 明白。明白，嗱，不如我哋七点钟新闻翻嚟咧，继续同你倾下。 为缓和，同时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本港方面，下昼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高三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查，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六月至八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在七点钟新闻之前，我们就是谈论渔护署打算是停止接收弃养动物的问题，亦都同一位动物义工无手救援的义工陆家捷谈论的。找回出来，陆家捷。 是陆家捷。 Hello, 是你好。刚才你又讲到呢，就是过去这一两年你们发觉找你们去帮手接收动物的人士呢都增加了，那么各式各样的原因也都无法推断到底他所講的原因是否就是真實的原因。我想問，你們是以幫助流浪動物為主的，對比起來近兩年找到人收養動物的數字又是怎樣，有沒有上升到呢？ 其實是好的，我覺得香港人肯接收，譬如說我們做的流浪動物，我們主要是唐狗，因為很少名種狗會流浪，咁我哋主要工作都系接收大量嘅唐狗啊，咁唐狗而家最近俾人领养嘅机会大好多，同埋啲人好似都接受咗唐狗。 即系呢个都系一个相对可喜嘅现象 啦。好消息嚟嘅， 系啦。咁但系对比起咧，譬如而家呢个渔护署啦，佢哋就咨询咧一啲嘅动物机构去解释佢哋嘅建议嘅。咁佢哋咧最主要个说法咧就系话，佢哋希望藉住即系唔再系收养弃养动物，同埋唔再派人上去接收动物咧，就系能够令宠物主人审慎考虑佢哋对于咧宠物嘅承诺，同埋咧有冇其他安置宠物嘅方法，亦都唔应该咧因为宠物年老啊、患有疾病啊、行为问题等等原因咧而弃养动物嘅。咁我哋都再问过渔护署啦，佢亦都话咧就系如果宠物主人咧系因为真实及合理嘅原因而未能继续饲养动物的话，他们都会考虑接收有关动物。你们对于渔护署他们提出那个的理据去解释为什么他们说不再接收这些弃养动物呢，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们譬如渔护署今天渔护署没有上来，是吧？我们官员 是我们有他的书面回复刚才读了。 我觉得这个原因就主要是，就是可能他们觉得工作量太大了，因为太多人弃养动物，即系我哋民间啦、动物组织都咁多嘅需求，咁可能佢哋接收到嘅个案一定比我哋多好多啦。咁佢哋系官方机构，咁变咗佢哋都觉得哇好难搞，因为接收咁多动物，佢哋都冇咁多地方人手啊，或者系个钱啊，方面资源方面都可能分得好散啊，可能未必咁快可以做到，所以佢哋有呢个睇法。咁其实我哋系欢迎嘅，因为其实我哋觉得弃养动物本身就好有问题。因为动物其实是家人，咁你弃养，跟住打个电话去渔护署，渔护署系派人上嚟接收你只狗。咁其实我哋知道就系佢唔会问原因啦。之前啦，我唔知之后会唔会啦，希望佢哋会啦，系唔会问你弃养嘅原因啦，唔会 check 你个狗牌啦。你话只狗系嚟咗，依份只狗系冇晶片，或者只狗我唔要啦，咁佢就会拎走噶啦。咁其实呢样嘢系好有问题啦。咁其实生命唔应该咁样对待。唔应该用铁板一块咁样对待。我哋觉得渔护署唔接收，咁其实我应该提供一个咁方便嘅渠道俾人弃养。至于佢话呢个措施会令到人三思，再重新审视系咪真系会继续养翻啲动物。其实呢个我觉得机会未唔好，但系好少好少，可能都 less than 10% 会咁样做。 系啊，咁啱啱其实咧，你都提过，即系嗰个弃养嘅数字咧，近年都急升啦，即系升咗成倍。咁其实都有啲人讲喂，弃养会唔会加大个罚则，甚至将佢刑事化咧？你又点睇咧？ 其实我系觉得一定要咁做啊，因为真系刑事化啦，系养狗系要有扣分制啦，甚至乎要考牌啦。即系我觉得一定要有啲 措施而令到佢會覺得棄養嘅動物係有風險嘅，係有後果嘅，佢先會咁做。而家其實係香港動物法例比較落後，而家就算你揾到隻狗綁住咗喺欄河幾日幾夜，而啲都係我嘅晶片，你都未必可以告到我棄養。 嗯， 因為你要證明我棄養呢樣嘢係個門檻係比較高，亦都好難做。 嗯， 我可以話隻狗走失咗，我可以話我帶佢隻狗去行街，我綁住我去買嘢俾佢食。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原因你係打得甩嘅。 係，嗯，想問一問， 咁所以係啊，所以唔係咁容易告到一個人棄養。咁其實我覺得教育啦，罰則方面加強啦，教育意識啦，好多好多好多樣嘢令到佢覺得棄養係一個風險，要付上代價嘅，咁佢就會真係會三思。真並非係佢唔接收就會。唔棄養， 因為啱啱你都提過咧，即係香港即係關於呢方面嘅法例比較落後。你有冇一啲其他地方嘅法例可以分享一下咧？其實佢哋會點樣樣去即係如果真係有人棄養啦，會點樣樣去罰咧，或者點樣去跟進咧？ 其實如果你如果講翻歐洲或者美國方面，咁佢哋係我覺得係比較堅離地啊，太遙遠啦。對我哋香港嚟講，我哋唔好用呢啲地方比較。就喺台灣或者係周邊嘅國家。棄養其實都係會，即係個罰則會重好多啦。同埋我覺得香港嘅最大問題就係養狗其實係好似冇乜人理。譬如喺街度，譬如你狗，香港法例五個月大嘅狗仔其實係要攞晶片，即係要打瘋狗症針同埋晶片，但係好多時候都冇人會跟進呢樣嘢，冇人會 check 呢樣嘢。even 你棄養嗰陣時候，我話唔要只狗，咁只狗其實五歲噶啦，咁唔好晶片，咁唔會話點解你五歲都唔同你攞晶片。咁其實好多好多外國國家其實都有一個制度係令到棄養嘅人會懲罰得好大或者好重，罰錢或者甚至乎係會暫時。但係香港係其實真係冇後果，你睇到冇後果嘅嘢，你係唔會認真對待。例如雙黃線停車，個個都係咁停，亦都冇人抄牌。我一定會停咯，因為方便自己，人就係咁樣。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啊，陸家捷，傾到呢一度啊。陸家捷咧係一個動保組織啦，無手救援嘅義工嚟嘅。咁啊，電話號碼1872311。如果放棄即係唔再接收呢啲棄養動物，但係同時間又冇其他措施配合嘅時候，會唔會咧反而變成街上嘅流浪動物可能會增加咗咧？1872311，打嚟傾傾。有陳太啊，陳太你好， 陳太你好。 我想讲咧，系头先呢个话收流浪讲个流浪狗嗰个人讲嘅嘢就讲得好啱，同埋咧系好切题。不过咧，即系香港真系做唔到。但系头先你呢位主持咩风啊？佢讲嗰啲，佢先有讲咧，佢话做乜渔护署收咗纳税人嘅钱，唔去做嘢，唔去帮佢接收嗰啲狗，我就觉得佢好好笑。佢收咗纳税人嘅钱，做乜要攞去系去做嘢？但系唔系帮助呢啲唔负责任嘅人，仲要俾条咁方便嘅渠道佢哋去做啲唔负责任嘅嘢。 嗯， 根本上就系唔应该系咁方便咁同佢哋接收嗰啲狗。就算嗰啲狗有咩问题，根本都唔系人犯嘅事，就系嗰个唔负责任嘅养佢嗰个人，要放弃养佢嗰个人嘅问题。而家你谂唔到办法罚佢啊嘛？咁做乜嘢仲要整一条咁方便嘅渠道，仲系要用我哋纳税人嘅钱去帮助佢，仲话？仲话人哋收咗我哋纳税嘅钱，乜唔去做嘢？ 即系或者你觉得起码你觉得起码就系系咪即系唔应该上门去接收只动物咧？咁 最低限度就系唔上门接收啦。咁仲有啊，佢送到嚟都唔应该咁容易收添啊！佢自己做出嚟嘅，你等佢自己就自己谂办法。哦，你哋为咗唔好俾只狗流浪啦，唔好成日咁你攞纳税人嘅钱啦。喂，我哋纳税人啲钱就咁多嘢要做噶，而家唔该你送饭俾老人家啦，帮老人家去屋企做街区清洁啦，好多好多嘢要做噶。嗰位 明白，明白 先生， 好多谢晒啊陈太嘅意见吓。 系啊，咁啊，即系将只即系如果有人想弃养，就系咪即系等同摆只狗喺街度咁样样咧？即系我谂系两样嘢，嗰个概念要搞清楚嘅。即系我同意嘅，即系。究竟是不是可以随便弃养？咁当然是不可以啦。但问题，咁而家真系有人弃养，冇人收，咁我哋系咪真系就有得个主人就咁放佢喺街度咧？即系我而家个问题，即系讲紧就系话，我哋都同意，即系呢个社会系要善待啲动物嘅。第二样嘢就系，而家有啲人已经决定咗要弃养啦，你渔护处唔做啦，咁佢咪可能真系将只狗或者将只猫抌喺街边咯。是不是先？如果你说不是，我们要更加去精打细算，公帑是要用得好一点，那你咪设一些真正的即是问卷又好，即是调查又好，或者去即是去问清楚为什么这个主人要弃，如果他真的要弃的话，是不是你真的不理他呢？即是我同意我们有很多东西 即係呢個政府梗係好多嘢要去做啦。咁但係問題係，係咪就係話好？我哋而家個錢缺到係，我哋要收留一啲，即係啱啱見到啦，就一年就幾百隻啦。係咪真係呢一樣嘢，我哋就要完全去取消曬，唔去跟進咧？咁呢樣就係嗰個問題嘛。即係我唔同意啱啱嗰個陳太就話，喂，我哋而家咁樣樣咧，就唔應該方便啲人去捨棄啲動物。但係問題係。而家啲人捨棄動物唔係因為你有呢個平台啊嘛，佢哋捨棄啲動物係本身佢哋有自己各自嘅原因啊嘛。 嗯，其實頭先即係同動保組織嘅義工去傾啦，即係最主要就係究竟有冇一啲嘅政策嘅配合咧？如果你單純唔去接收呢啲動物嘅時候，其實你另一邊商又有冇其他嘅措施阻嚇啲人啦，唔好咁輕易地去棄養佢哋嘅動物咧嚇，可能咧都要朝呢一個方向諗諗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我哋不如同大家傾。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关于九龙城区的重建。电话号码 1872311, 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和看法。转头回来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的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随着打针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会在想打了针之后是不是社交距离措施会放宽回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如果我们在七月之前覆盖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当然是理想。能不能够放宽的措施呢，最主要都是看本地整体的疫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的7:1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呢，而家除了有陈燕平和我们今晚的评论员金文峰之外，另外也都多多一位嘉宾，就是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的讲师吴家徐的。吴家徐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为什么会请吴家徐上来呢？因为如果大家即记得呢，就是以往我们讲很多的市区重建的发展的计划嘅时候咧，其实啊，吴家徐就钻研呢部分啦，亦都系担任过市建局嘅成员，亦都有份咧去研究一啲咧政策嘅更新嘅。咁咧，但系最近咧，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个重建嘅议题，就系发生喺九龙城嘅，就系沙埔道启德道嘅重建计划啦。因为嗰度咧嘅重建咧，主要就系为咗配合咧，即系启德新发展区啦。咁将会咧喺嗰度起一个嘅地下商场嘅，咁啊连接到系新区个部分，但系亦都被区内嘅居民咧，就系话咁样嘅做法咧，会系令到个区嘅特色咧，可能会冇咗。因为大家都知道喺九龙城咧，其实都有几强烈嘅一个泰国嘅即系 泰国人 味道喺度，系啦。咁亦都有居民咧，就话喺成个过程当中咧，就同即系市建局啦，就同呢啲嘅泰裔嘅居民咧嘅沟通咧，唔系太顺畅，包括咗一啲嘅单张或者解释嘅时候，冇照顾到佢哋嘅语言需要啦。嗱，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不过咧喺倾落去之前咧，其实吴家徐有一样嘅嘢咧，好似系咁多年以嚟都是没办法解决的。纵使那时做了一个市区重建策略的检讨和更新，但是都似乎解决不到市民对于所谓即是楼换楼那一种的诉求。因为他们最终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园区的楼换楼或者园区的安置。现在九龙城这个项目又再出现这个诉求。 这样东西其实就都是学陈燕平你这么说，其实那个问题都长时间系出现咗呢个咁嘅问题嘅。咁当然啦，即系话最大嘅问题就系讲紧，即系话究竟市建局个条例入边有冇呢一个咁嘅所谓楼换楼啊、园区安置呢一个咁嘅写死嘅策略喺入边咧，或者唔系写死，系写死嘅规条喺入边咧。咁我啊相信系冇嘅。我相信冇，就算系我哋做嗰、那个策略嘅检讨当中咧，亦都只系尝试去做一个叫做喺个政策上面去调整，即系当时嚟讲咧，亦都只系 針對，即係話佢夠唔夠錢，即係夠唔夠用錢可以足夠解決到你個問題咧？咁所以佢講緊個園區安置就話我諗係相當之，即係當時嚟講亦都冇太大嘅討論嘅空間喺呢度，因為即係話嗰個賠償如果係足夠嘅話咧，咁基本上可以解決你嗰個問題，亦都佢係講緊呢個係自由選擇啊嘛嚇。咁當然有啲人話園區安置，咁到後來喺個檢討當中亦都提及到啦，就因為嗰個叫做空間真係唔夠啦。咁所以咧就喺个启德嗰度尝试去做一个所谓嘅园区安置呢一样嘢。 系嗱，不过咧，我想倾落去之前咧，不如先听听咧，我哋同事为住今次呢个主题咧而制作一个声带啊。咁讲紧启德道秋浦道嘅发展计划，其实系讲边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大家如果知道九龙城嘅富豪东方酒店啦，就会知道其实系啱啱喺隔篱嗰条街嘅啫。咁究竟居民对于今次嘅重建有啲乜嘢嘅诉求或者睇法咧？一齐听听咧，我哋嘅同事啊卢巧林嘅采访同埋制作啊。 九龙城启德道和沙浦道这个地区将会重建，这一天我就约了一个社区导赏员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区。 我是 Kelvin， 是一个导赏员，本身小时候都住过在九龙城，今天跟大家行下九龙城区，今天我们来到沙浦道和启德道这里的。 睇翻啲舊相啦，咁其實如果譬如以前啟德機場咧，形象好鮮明嘅，就係出邊就係一個國際級嘅機場，無論個客流量或者一個貨運吞吐量都可能係世界排到前好多名嘅。但係咧，一條馬路之隔嘅呢一邊其實好多舊樓，咁你見到其實好錯落有致嘅，亦都因為同城際嘅關係咧，其實佢起得咧係好似好有規律，但係入邊好雜亂無章咁樣樣嘅。 我哋而家嚟到啟德道82号啦，前身係一間龍生大鴨啦，咁而家你見到係其他有其他公司嘅名牌啦，即係可能今次嘅重建入面會唔會呢一個龍生大鴨呢個招牌咁最拉尾又俾人拆咗冇人理，咁掉喺街邊咧咁樣唔知道。 就喺龍生大鴨嘅隔離有一間盧志浩嘅潮州粥粉面店。 我個名咧叫黃秀蓮啦。呢間鋪頭啊，呢間鋪頭其實七幾年初到而家嘅咯。呢個鋪咧本身我爸爸嘅，咁你知道潮州人嘅啦，就多數咧都係子承父業嘅。咁而家呢個鋪其實咧係我細佬嘅，咁我咧就因為跟爸爸一路做出品啊嘛，咁變咗我就輔助我細佬去打理呢個鋪位咯。即係突然間一下話咦重建喎，咁我覺得政府要發展嘅都冇辦法啦。而家都係喺翻九龍城揾鋪咯。即係因為你喺九龍城咁多年啊嘛，我哋個招牌好多就算搬咗去第二個區，以前城寨離開咗搬開咗咁多個區份啲客嚟翻九龍城都會揾翻我個鋪頭去食翻我個碗河粉，覺得係留翻喺九龍城咧有翻嗰個人情味喺度，覺得咁變咗其實自己都同啲客有啲都建立咗啲感情嘅。 同样在启德道的还有一间泰国菜馆，老板是泰国人，来到香港之后改了个中文名。 我是林明，开铺2006，16年了。送下他下来吃东西，他都问下，日日都问，见到我都日日都问，嘿，老细你搬去哪里？这样，你搬铺给电话我啦，我跟你这样。好担心啊！搬铺唔系咁简单，要用时间，要睇位，用钱，一定要好多钱嘅。搬得远得唔知话跟唔跟添啊？ 启德道亦都有几间五金铺，同埋卖建筑材料嘅铺头。 我姓何嘅。卖水喉啊、铜头啊、水龙头啊嗰啲咧，喺呢度做咗几十年噶啦。 五金铺嘅老板今年已经68岁啦。 如果系唔系话收铺咧，就可以继续做到70几嘅吓。提早退休咯，佢一心就业主都已经卖咗俾土法啦吓。成条街都好似有几十万补偿嘅，都够你搬去隔篱嘅。不過未必找到咁大間呢啲舊鋪㗎啦，而家冇㗎啦。 有63尺深的，跟我們對面新的錦繩那裡那些很小的，就很貴。 跟住导赏员就带我行去沙浦道，重建范围就是富豪东方酒店的对面。 沙浦道其实如果睇翻啲旧相啊嗰啲咧，其实附近都是九龙大街，即系好多啲商户喺呢一度嘅。咁可能即系其实而家大概东头村嘅位置左右咯，你会见到会有啲更楼、有啲塔楼嘅。呢啲更楼咧，其实咧可能以前啲当铺嚟嘅。咁你諗下，如果一個地方附近有咁多嘅商店，亦都甚至有當鋪嘅話咧，其實嗰個商業活動呢一度咧係好頻繁嘅。 沙浦道同埋啟德道都有好幾間車房，而鋪頭亦都係而家新鋪少見嘅高樓底建築。 我姓於嘅，喺呢條街可以講話超過30年嘅啦。打算冇啊，最後先打算嘅啫。到時話會要搬啊嗰樣嘢，我哋先揾地方搬啊嗰樣嘢。就算找到樓底高的那樣東西都很貴，怎樣賠償都沒用的，你最好就找到一間店給我們，我們自己可以再營業那樣東西。 於生說這個地區那幾間車房平時都會互相幫手， 大家問嘢啊，或者幫下手整嘢啊嗰樣嘢咯，幫頭幫尾啊，或者一個人做唔掂嘅嘢，跟住叫佢過嚟幫下手啊，咁樣都會有咁嘅啲。 會唔會覺得即係重建咗之後，其實可能呢一個 散咗噶啦，散咗噶啦啲咁嘅，算係友誼啦，叫做咁多年嘅。 行了一圈之後，我亦都同啲居民代表傾過偈。 我姓顧嘅，我由細路仔已經喺度住噶啦，對住我嗰60多噶啦。地區嚟講咧，我都有好多嘢，即係一個九龍城區界風福利會嘅理事長啦。由我阿爺、我老豆到我都係喺九龍城地區工作嘅。而家我哋都未曾有咩打算嘅，因為嚟得都比較突然啲，3个月到就要交吉俾佢哋噶啦嘛。所以個時間你話3个月嚟講，就對我哋嚟講都相當彷徨咯。究竟我哋去點樣揾樓咧？咁樣，因為我哋基本上我哋都希望係揾翻係九龍城呢度咯嚇。但係九龍城嘅樓始終係唔夠供應咯。呢個真係個收購價係低咗啲咯。而家都17,000多一尺嘅啫嘛，就應該如果你周圍要叫價咧，就應該唔止17,000。如果講緊7年樓齡，你係唔止呢個數字噶嘛。 当区区议员吴宝强就话：，基于大厦嘅质素，居民普遍都支持重建。 第一，多数都老人家啦，咁呢一楼咧，多数就系冇 lift 嘅，咁所以好多老人家行楼梯，无论你行3层好，无论行8层好，佢哋都好辛苦啦。第二咧就系呢个验楼令啦，大维修啦，又或者系呢一个嘅消防令啦，隔一排咧要佢哋做维修啦，隔好多万啦，咁变咗佢哋觉得修修补补咧，令到佢哋负担都加重嘅。咁第三方面咧，就係其實呢啲三好多都係三毛大廈啦。咁成立法團咧就非常之困難嘅。咁變咗個大廈管理就非常之差嘅，即係譬如燈光啊、治安啊、環境衞生啊。咁所以咧，即係重建係受歡迎嘅。因為佢哋可以直接攞咗一筆錢咧，然之後去另外買一啲可能同區嘅其他樓宇新淨啲或者有 lift 嘅，直接去改善佢嘅居住環境啦。 至於商户在重建期間的安置問題，吳寶強又怎麼看呢？ 一些泰人的服務中心，即是一些潮州的店頭，他們有優先權，即是當重建完之後回來，會優先可以給他一間店頭給他的。據我們所知，亦都有一些剛才所說的店頭是簽了同意，是當他們回來的時候是繼續經營的。但是問題呢，其實中間可能有10年的期間咧，佢係一個真空期嘅，佢都另外都要揾地方嘅。其實我哋都提過，哦，中間會唔會真空期咧，都俾翻一啲租金嘅津貼俾佢咧？咁但係呢一點咧，市建局就因為礙於佢哋都係可能資源嘅或者原則嘅問題啦，佢哋都暫時未有答應啦。 唔該曬我哋嘅同事咧，盧巧林嘅採訪，亦都多謝我哋同事陸宇光嘅製作啦。嗱，吳家財頭先聽完咧嗰個嘅特寫之後咧，我諗咧有一點嘅，就係嗰啲喺嗰度經營嘅人士咧，對於未來係點咧，好茫然嘅。就算係佢哋話揾到間鋪，又唔知係幾錢，又唔知點樣租到。如果佢哋係租客嘅，就更加茫然，嚟嚟去去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咁多年重建策略 係，因為即係始終我真係唔識答你，因為呢個已經係講緊十幾。 廿年積聚落嚟嘅呢個舊嘅問題。咁即係我都係重申啦，即係如果睇返市建局啦，佢都係基本上都係覺得用錢係解決到嘅問題呢就可以解決㗎啦。 嗱，但係係咪所有嘢都淨係用錢，真係用錢就可以解決得晒呢？呢個我諗我哋七點半返嚟呢請吳家徐再回應一下。1872321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三宗是本地病例，患者是寻日确诊的一名32岁的一名32岁售货员的家人，包括初生只有12日大的儿子，是本港爆发疫情以来年纪最小的患者，全部居住在油塘村华塘楼。本港累计确诊病例有11531宗，新增个案中4宗是输入病例，患者分别由印度和巴基斯坦抵港。警方拘捕一对男女，涉嫌以派口罩为由进入秀茂平安特村一个单位爆窃。警方说47岁男疑犯在犯案期间对当时独留在屋内的12岁女童进行严重猥亵行为，并用手机将过程录影，会被加控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亵行为和制作兒童色情物等罪名。警方說女童曾經嘗試拒絕被男女疑犯入屋，但兩人以聯絡房署將屋內飼養的狗隻帶走作威脅，女童最後開門。38歲女疑犯偷走屋內1300元現金、一部手提電話和一條頸鏈，總共值5600元。至於受害女童的單親媽媽會否因為獨留女童在家被檢控，警方要再諮詢律政司意見。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今天舉行3場解說會，向體育界和文化界解說《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的修訂。徐英偉說，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更能照顧社會的整體利益，有效提升特區管治，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持香港的優勢。徐英偉將會繼續舉行多場解說會，向各界解說和聽取意見，呼籲社會人士支持有關修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涉疆问题的本质是反恐去极端化问题，恐怖组织是一系列暴力恐袭案的幕后黑手，新疆依法持续开展反恐去极端化工作依然十分必要。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中国环球电视网近期推出的新疆反恐纪录片，指出新疆虽然已经连续4年多没有发生恐袭案件，但直至今日仍然面对来自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威胁和挑战。另外，被问到美国仇恨亚裔犯罪激增问题，赵立坚说，种族主义在美国全面性、持续性、系统性存在，美方应该严厉打击针对少数族裔的仇恨暴力行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后期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离岸间中清劲，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我唔俾人七日， 每日去 canteen 都日日扮冇带银包嘅。 咁戚美珍做我女啊嘛。 星期六 晚上10:04， 杨少雄、江美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咗都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想唔到我死后咁有地位。 周末午夜场，逢星期六深夜两点，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这一节的时间我们会跟大家谈一谈，就是九龙城重建在即所面对的一些问题。那个项目就是位于啟德道沙浦道的，其实就是富豪东方酒店隔离那里。如果熟悉那个社区的朋友都会记得那里，譬如有车房啊，有很多小的店铺在这里。但是在重建之后，这些的小店铺究竟怎样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呢？另外就是九龙城也是一个很有泰国特色的地方，这个社区网络又怎样可以继续维持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谈的。其实不单止是谈九龙城，也都是我想可以放大一点，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就是我们在2011年做了一个市区重建策略的，就是有一份新的，就是做完检讨之后新的策略出来，其实是不是真的已经解决到过去多年社区或者社会对于香港的市区重建策略的种种的意见或者是不满呢？你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谈谈的。刚才呢，我们在新闻之前呢，就跟城大专业进修学院的讲师吴家徐谈到，亦都在个市区重建策略的检讨里面有积极参与。我讲到呢，就是说喂，有啲市區重建嘅問題，究竟係咪錢啊就真係可以解決到㗎？咁樣解決唔到喎。 係啊，即係錢當然啦，即係正如頭先大家都講，即係話嗰個人際網絡咧，嗰個關係咧，就似乎係唔係一個錢係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咁但係對於市建局或者係對於政府嚟講咧，我點樣去評估你嗰個表現咧？咁啊，當然係用一個金錢上，即係或者係你有冇自負盈虧等等呢一個咁嘅即係一把刀喺度咧，就我就去決定你做得好唔好嘅。咁所以即係話點解即係話對市建局嚟講嚟即係佢覺得即係話如果能夠即係解決到個問題咧，就當然最好就係用錢去解決到啦。咁但係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個最客觀嘅。最客观的条件去认同了即是市建局去做得成不成功这样的东西嘛。 是我想现在市建局就是被一个紧箍咒，就是自负盈亏这四个字绑到死。即是所有呢，你一定要是即是自负盈亏，简单来讲你要赚钱添，怎么知是一条平衡。所以你每次你市区重建，你想想你市区里面收地收楼。那個價值一定不低，跟住你重建翻之後，你賣翻出嚟，你更加嗰個樓價係唔會係低嘅。咁啊變咗咧，大家都會成日講啦，啊你首先收樓已經難啦，所以好多有一啲係插針嘅項目啦。咁插針之餘咧，仲要係賣翻貴。如果唔係咧，你就補唔翻之前收樓啊，甚至起樓嗰條數。所以呢四個字咧，係令到即係市區重建喺香港嚟講咧，永遠都係我自己覺得咧，是一個硬件嘅升級。即系啊，你收完之后咧就升楼，嗰啲楼就升咗值啦，就靓咗啦。咁但系咧喺软件，即系简单嚟讲，就是、我哋啱啱讲嗰啲叫社区网络啊、人际关系咧，其实往往未必系香港而家呢个市建局最优先关注嘅，就系啱啱我讲嗰个紧箍咒。所以我觉得咧，就如果你唔拆咗呢四个字咧，你之后个市区重建嘅方向永远都系向呢个方向啦，就系、是。 將個硬件升級，即係可能軟件或者個網絡或者個人際關係咧，每一次咧可能都會受到一啲嘅破壞。咁呢樣嘢你亦都係我哋值得關注。究竟我哋個策略係咪要改變咧？即係呢個唔可以怪而家市區重建局裏面嗰啲人，因為佢哋都要受住嗰個自負盈虧呢四個字所限制嘛。咁所以係要成個策略去改變先。 又或者我講少少，即係話頭先提及到咧，就係話嗰個市區重建策略嗰個檢討當中啦。咁其實亦都提出過嘗試去做一個所謂由下而上嘅規劃嘅。即係因此咧，佢提出咗一個所謂需求主導嘅計劃。如果大家記得嚇，需求主導嚇，咁啊當時嚟講咧，我記得我都仲係喺個 board 入邊去處理呢個需求主導嘅。第一次嘅申請係講緊即係好多嘅，好多嘅。當時阿財政司咧就話：你有幾多就做幾多啦。呢啲係即係嘗試去改變下，即係市區重建由上而下嗰個咁嘅情況啦。咁但係一做落咧，弊家伙啦。即係做咗十個左右咧，就蝕咗30億到。 哇！即係每一個 平均係蝕2-3億嘅，因為你都諗到所謂嘅需求主導咧，即係話連發展商都唔睺嗰啲啊，即係話個業權有問題啊，個位置有問題啊。如果你真係要做重建咧，就唯有係揾市區重建局嘅啫，即係執手尾啦。咁所以咧就做到去第四期左右啦，就改咗玩法啦。即系话，原先系要集合到大概系60-70%嘅业权，即系啊，咁但系后屘改到80%，因为你明白啦， 钱 嘅问题，同埋咧，佢喺嗰个地盘嘅剪裁嗰方面咧，以前就冇限嘅，系佢可能讲紧200-300平方米，咁但系到第四期咧就规定咗一定要超过700平方米先有得做嘅。咁所以即係话其实到而家嚟讲呢，基本上已经唔再做呢个所谓需求主导呢个计划。 但係吴家祥，你仍然同头先金文峰讲到呢，就係自负盈亏呢四个字始终就係我哋市区重建策略入面嗰个紧箍咒。 同意嘅。某程度上呢，你解决唔到呢样嘢，或者係唔将呢个所谓市区重建呢个咁嘅概念呢，係要赚钱呢个咁嘅概念去完全係剔除嘅话呢，咁其实就市建局係做唔到任何即係所谓嘅以人为本啊，与民共议呢样咁嘅嘢嘅。因为最主要都係我要计个成本㗎嘛。我今个project 赚唔到钱嘅话，咁基本上我哋点样去 support嗰、那個下一個嗰個 project 咧，即係佢嗰個做法就係咁樣啦。 咁究竟有冇方法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困境咧？我哋轉頭再傾啊。電話號碼18-7231。喺呢個時候咧，或者我哋亦都請嚟咧，就係係關注咧啟德道沙埔道重建嘅街坊啊，九龍城重建關注組嘅成員 Rachel 同我哋傾下。Rachel 你好 ，Rachel 你好。 你好。 係 Rachel 同我哋講講咧，你哋有一啲嘅新嘅建議嘅係點樣嘅咧？ 其实咧，我哋嘅建议咧，就系其实我哋本身咧住喺沙埔道同埋启德道啦。其实咧，佢哋我哋好想嘅园区安置嘅。咁但系咧，其实九龙城区基本上系冇地方系可以安置到我哋嘅。咁我哋只可以睇附近嘅地方啦。咁而附近嘅地方里边咧，最近咧就系启德嗰个新嘅地方。咁喺启德个地方，其实已经俾房协咧已经系划分咗系将会起啲公营嘅房屋嘅咁样。咁所以我哋就正正因为睇到呢一样嘢咧，咁我哋就谂紧其实可以建議翻俾市建局啦。其實我哋呢一批嘅即係沙埔道嘅同埋啟德道嘅市民啦，可以搬過去嗰邊住啦。同埋都睇到咧，其實市建局咧都而家都睇做緊啲唔同嘅收購啦，都係講緊係九龍城同土瓜灣。其實呢兩區都係冇地方可安置嘅，唯一嘅地方就係啟德道。唯一地方就啟德嗰個地方。咁所以我哋先至會不如我哋推行呢個方案，令到市建局可以做翻啲嘢俾我哋啦。咁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園區安置。始终九龙城区都是一个比较特色的地方啊，所以我哋譬如泰国居民啦，如果你掉去其他地方住咧，其实佢哋真系冇地方，即系个社区网络就会散晒噶啦。其实咁，所以咧正正因为咁样，我哋先至话不如将呢个方案就用一个地方，可唔可以市建局同房协嗰度换地，咁可以令到佢咧可以我哋嘅居民啦可以去翻到园区住翻咁样咯。 但系我睇翻咧，即系市建局咧，佢哋旧年啊，呢个系讲我哋旧年嘅年底啦，即系佢哋嘅回应啦。咁佢就话咧，市建局咧系会以呢个项目原址所兴建嘅新发展项目入边嘅楼换楼单位，或者系启德咧焕然一居项目入边嘅楼换楼单位咧，作为咧就俾住宅自住业主现金补偿同特惠金以外嘅选择。佢有留到，即系佢意思系话。 其实是的确有留到的，这些是只是放一些自住的业主，但是他楼换楼是没有做到，因为楼换楼的意思他是用他的当地的价钱，即是自己的那个价，即是启德的价钱，其实是他补偿的价钱根本是买不到的一尺，其实是他补的价钱是根本买不到他的所谓的楼换楼那块地方，其实业主是重要贴一些钱去买回这块地方才可以做回叫园区安置。那这件事其实是不合理咯，件事是即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居民和业主都很赞同重建的，其实但只不过为什么重建完之后我们不可以我们你赔偿的钱根本就做不到可以园区安置，亦都令到我们其实是散晒整个区的东西，其实是就所谓的他留下就是这样，即是给你优先去选，而你要再自己的价钱再贴一点点钱去做这件事咯。 Rachel， 我想问一问，系啊，咁啊，啱啱你话要贴翻少少价钱，你哋有冇睇过嗰个尺价争几多？即系你哋而家即系大概补翻几多钱先可以买到翻大概差唔多面积嘅一个单位咧？你哋有冇计过？ 都大约要40-50万咁上下嘅，其实系我哋所知嘅系。 明白明白。咁而家其实就嗱，你哋而家就见到即系佢哋个楼换楼，你哋又当然唔系咁接受啦个方案。咁但系嗰个叫做去到啟德那邊咧，那個叫做搬過去那邊咧，似乎亦都冇收到呢個任何消息喎。咁你哋而家其實下一步會係點樣樣去跟進呢？你哋而家關注組嗰方面。 我哋咧其實咧都不停喺街站咧去都宣傳俾啲大眾人士知道呢一樣嘢係其實嚟緊咧市建局都會其實收購嘅，講緊係土瓜灣啦、九龍城都 keep 住會收購嘅，其實係都想希望透過民即係大眾嘅市民嘅壓力啦，或者係話俾佢聽其實根本我哋就需要一個園區安置。咁第二樣嘢其實咧市建局係有責任係要我哋園區安置我哋嘅，因為咧其實過往市建局咧成日都將我哋咧擺咗喺一个将我哋安置就放喺公屋政策上面，其实两样嘢嚟嘅。咁因为市建局系佢收购咗笪地方，其实佢应该要起翻笪地方俾我哋园区安置，而唔系将我哋拱咗落去公屋政策上面。咁所以其实啲人成日都觉得啊，你重建啊，你好好彩啊，你重建嘅过程里边你可以排到公屋先，但其实件事我哋唔想嘅，根本就市建局借咗我哋去即系收购咗我哋，而又拨翻落公屋嗰个排队嗰度，其实令到大家都好混乱咯。其实市建局系有责任系安置翻我哋园区，亦都佢拣得我哋重建，即系其实佢想为呢个社区更加美化呢个社区。咁点解我哋要拱翻落公屋政策，而唔去自己起翻一栋楼安置翻我哋，令到我哋可以享用翻我哋重建 accept 你重建啦？但系你哋又唔可以俾我哋享用翻重建之后嘅成果咧？其实呢一个系我觉得市建局系有责任去做翻呢一样嘢，系令到我哋重建嘅居民咧可以去翻园区安置咁样咯。 另外咧，关于即系嗰个商铺嘅社区网络嗰度啦，咁市建局咧亦都系话咧会系即系喺新发展区入边咧预留一啲商业或者零售用途嘅商铺咧，就俾咧喺重建范围入边嘅泰国餐馆啊，或者历史悠久嘅食肆嘅地铺啦，优先租用嘅噃。 其实佢系有讲嘅，不过咧系讲紧系佢有个叫做计划啦，叫做系保留地区特色嘅特别安排嘅。咁呢个计划咧就系讲紧话喺当系喺2030年咧起咗条街啦，即系或者起咗地方啦，佢哋系优先俾泰国嘅居民啦，泰国嘅商铺啦，或者系小潮州嘅啲商铺咧去拣先嘅。或者是租給先的，但是這個政策上面它會加了一個條件，它就是說要那間店頭在那個區域裡面要經營20年或以上。那它的20年或以上是怎樣計算呢？那如果我一直在九龍城搬來搬去，那屬不屬於經營了20年呢？這些政策上面它是沒有特別去講給我們聽啦。那而且呢，我們所知有些剛才你都聽到那個guidelines它講過說要有些店頭只有15年的，那15年那些可不可以做到呢？其實又沒有的，它是很 fix 了是20年啦，咁同埋咧，仲要系嗰、那个 食嗰、那個佢有個賠償金嘅。咁如果你想參加，即係想用呢個計劃嘅話咧，就首先要將你嘅保證金要有一半，係一半係俾咗保市建局 keep 住先。當你十年後，即係2030年翻嚟嘅時候，佢如果你真係用佢個地方啦，嗰、那個保證金咧就會將會成為按金嘅。咁所以成件事係咪？是真的帮紧佢哋咧，定系抑或系一个左手嚟右手去咧？就其实真系大家听得到就会明白发生紧咩事咯。其实系， 咁对于呢啲商铺嘅安置，你哋有咩谂法啦？ 系啦，咁我哋梗系希望园区安置啦，因为始终系其实换只要启德个方案嚟讲，只要佢能够系成功地系换咗呢个地俾我哋嘅话，其实所有嘅铺头都可以安然无恙过咗去隔离，即隔离户口。其实我哋嘅小泰国所有嘅嘢都全部都喺度，即讲真，九龙城嘅呢个小泰国啦，其实真系由翻泰国嘅居民去合力做出嚟嘅，即系大家都知道泼水节都去翻九龙城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瓦解咗，即系叫做搬走晒佢哋嘅话，其实佢哋真系冇地方，同埋以香港咁嘅尺价咁嘅地方嚟讲，系根本就做唔翻呢件事咯。同埋都要记住，九龙城其实嚟紧系市建局嘅重点发展嘅地方。其实我哋今日系一个聚嚟啫，九龙城启德道同埋沙埔道系一个聚嚟嘅。其实之后仲有好多条街，其实你见到仲会影响泰国居民更加多。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系真系要市建局去认认真真去谂下，其实启德道嗰条嗰个方案啦嘅安排啦，同埋车房嗰个情况咯。即其实车房嗰个都系大部分嘅市民都知道，九龙城都多车房，都亦都系一个价值都系一个好好手细嘅车房啦。咁但系你如果搬走晒，其实冇地方嘅话，其实即系九龙城就乜都冇噶啦。咁如果想保持翻呢个情况咧，我觉得市建局真系要认真地去谂下呢个启德嘅嗰笪地方俾我哋嘅居民同埋俾商户咯。 好，暂时同阿 Rachel 倾到呢度啊。Rachel 咧就系九龙城重建关注组嘅成员嚟嘅。嗱，吴家才头先听咗咧关注组嘅成员讲咁多啦。特别系即系我讲商铺安置嗰度啦，即系我撇除咧佢嗰啲二十年啊嗰啲嘅条件之外啦，其实要讲紧2030年才可以回去，而家是2021年啫，九年之后再回去，真系个社区网络可以倒冇倒翻喺度？ 举个例，你起贴街嗰啲得唔得 咧？唔得啦，大家睇到 冇咗啦。 而家嗰啲起贴街，大家行过就系嗰啲印起贴嘅商铺冇乜喺度。 呢个 exactly 就系当年我哋即系而家仲即系讲翻当年嘅事实咧，就话我容许你翻嚟，但系实际上真系翻唔到嚟啊嘛。无论你个租金又好，或者系你嗰个经营嘅模式啊，以至到系周边嘅环境全部改变晒，根本唔适合你再去做呢一样咁嘅嘢。咁所以即系话，虽然有咁嘅政策，但系即系有等于冇嘅，即系对我，即系我就算都系咁讲，即系有等于冇嘅，即系你实际上系帮唔到嗰、那个，即系维持翻嗰个社区入边嗰个小商户嘅一啲嘅网络啊，或者系个经营嘅状况啦。咁所以就系某程度上，佢就话你嗰个情况底下咧，就不如按照你嗰个经营嘅時段啦、長短啦，我補償翻一個所謂嘅營商特惠金俾你啦。咁啊，兩年、三年、四年，咁啊，總之你住夠十幾廿年咧，就攞翻一筆啊。咁其實佢即係 assume 你即係拜拜噶啦，即係你可以嘗試去揾下第二啲鋪啊，諸如此類嗰啲咁樣，透過啲嘅特惠金去處理呢個所謂嘅小商鋪嘅問題。咁甚至係波鞋街，其實又係咁嘅情況嘅出現咗。咁所以即係話九龙城呢一班即系小泰国或者小潮州嗰个情况，会唔会都同样系有咁嘅情况出现啫？咁我相信都几类似 嘅。即系你唔乐观啦 吓。系啊，我都想问一问，因为啱啱我哋同 Rachel 倾偈嗰阵时，佢提咗两样嘢，我都想听下你一啲咩意见。第一样嘢就系话，市建局同房协去换一啲单位，呢个第一样嘢。其实第二样嘢咧就系话，佢就认为喺市建局立场咧，佢哋就有一个责任去做一个园区安置。其实喺你喺市建局嘅经验里边，即系呢两样嘢，第一就系同房协换单位呢个技术上可唔可能？第二样就系其实你哋一路市建局自己本身开会，即系将园区安置呢样嘢嗰个排序排到几高咧？ 哇！喺呢个系咪秘密嚟噶？ 当年啦，已经系当年啦。 嗱，首先讲翻啊。 換地可唔可行咧？咁嗱，咁首先我申報利益啊，我係房協委員嚟噶，所以咧，咁所以咧就暫時我都未聽到就話房協會有呢一個咁嘅諗法嚇，即係做一個換地。咁再加上咧，其實塊地唔係房協噶，大家要理解，嗰塊地係屬於政府嘅。咁所以你話要市建局再同房協去交換個地咧，就似乎喺嗰個角色上面即係房協做唔到呢一樣嘢嘅，因為塊地係屬於咁，就算你係要換地，咁其實你亦都要睇翻嗰兩塊地啦。即係點解政府一直以嚟對嗰個換地嗰個情況唔係咁贊成嘅？因為咧兩塊土地個價值未必一樣嘅。甚至是你讲緊嗰个規划上面两塊地亦都唔系做緊同样嘅嘢，咁你所以又要经过可能就要城規会去批呀之如此类咁样啦，咁所以个主动权呢就唔系话你讲话喂你哋两个搞掂佢啦，换咗佢咁咪搞得掂啦，咁呢个就似乎就忽略咗好多喺个規划嘅过程同埋喺个政府嘅政策嘅层面上面呢系容唔容许你做到呢一样咁嘅嘢，因为主导权仍然喺政府入面嘅。咁其实我仲想回应一样嘢就话即系同你头先所讲，其实咧，我据我所知咧，就话市建局其实系冇一个所谓公屋主导呢一个咁嘅政策嘅，吓，即系其实咧就系应该系分翻两样嘢，可能去搞，即系唔系搞错嘅，即系话你要睇翻对业主嚟讲咧，佢系透过一个七年楼龄嘅赔偿，你买翻园区，但系对于一啲租客嚟讲咧，如果你系符合到嗰个所谓上楼公屋嗰个资格咧，佢就会尝试去帮你去安排呢个上公屋呢、這个，但系上公屋咧，同一时间咧，你亦都要顾及到即系而家 waiting list 排紧队嗰班，咁所以咧系需要同房署系要去商量呢一样咁嘅嘢，咁所以佢未系冇一个所谓公屋主导，即系嗰个咁嘅情况出现嘅。 系嗱，关于咧受影响居民啦，就住九龙城呢个重建项目提出嘅意见咧，我哋都有联络过市区重建局嘅，不过咧佢哋暂时就未回复到。咁如果佢哋即系日后啊系可以再回复呢个议题嘅时候咧，或者我哋之后咧再安排时间同佢哋倾翻。但系我想听听听众陈小姐嘅睇法。陈小姐你好， 陈小姐你好， 系你哋好，请 讲啦，系你好， 系我咧就关于市建局重建嘅咧，我就觉得佢咧赔偿额俾人咧，我觉得咧都系唔系好公道嘅。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佢之前咧就是、住喺红磡区，佢都系要收购嘅重建。咁市建局咧嗱，佢赔七年楼龄俾人哋可以接受，但系咧我朋友咧佢就系放租，佢唔系自住，跟住收嘅时候咧就扣佢钱。话你唔系自住，要扣佢钱， 系 扣人哋钱已经冇咗一橛咯。跟住咧，人哋去买翻件买翻一个重新嘅楼，根本系你就算赔足俾人哋，人哋都买唔翻出边嗰啲楼嘅。再何况你再扣人哋打咗个折头，因为你唔系喺度住啊嘛，咁又再扣人哋一笔。咁你話咯，根本佢就買唔到喺出面嘅家嗰啲新樓。嗱，你講真句，人哋希望都想住新樓啊，唔係話成日想住舊樓噶嘛。但係咧係冇辦法嘅，好距離好遠嘅，同嗰啲。 明白吓，多谢晒阿陈女士啊。其实咧，阿陈女士所提出嘅嗰个问题咧，基本上同 Rachel 啦，或者系其他受重建影响嘅街坊咧，都系近似嘅，亦都同咧我哋即系。嗰陣時講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嘅時候咧，所討論嘅嘢咧係一模一樣，大家就係斟酌於喂點解嗰個重建之後嗰個嘅升值嘅潛力，我冇份去到共享咧，因為嗰度係我住咗咁耐，而你要我重建要我搬走，即係大家其實都係講緊呢個問題，甚至佢哋頭先講話園區可唔可以將佢咧擺過去啟德嗰度咧，亦都係講緊咧呢一樣嘢。吳家祥， 嗱，其實就回應翻阿少少阿陳小姐阿陳女士。嗰、那個會議題先啦，因為其實就話對市建局嚟講咧，你唔係自住嘅咧，咁換句話嚟講咧，你其實係屬於一個投資。 即係換句話講，你唔係實際上個單位嗰、那個即係要嚟真係住嘅，咁我就嗰個賠償嘅條例咧就講得好清楚，就係只係針對即係個業主自住嗰樣咁嘅嘢嘅。咁、對於其他嘅一啲你可能有第二三四個單位嗰啲咧，咁冇辦法啦，佢當你一個投資嘅角度嚟講咧，咁所以係需要係扣除咗一啲所謂自住嗰、那個嗰、那個額度，從而咧就賠償翻俾你嘅。咁因为实际上我哋亦都预见咗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嘅。咁即係喺呢个情况底下呢就冇办法啦。就话根据返个赔偿嘅条例底下呢係你非自住嘅情况底下呢你个赔偿係会少嘅。 重建价值共享。 重建价值共享嗰个意思呢即係话其实点讲呀即係都系我返去我最开头啦即係话我用而家嘅价值搞掂咗你咁你就唔好同我计因为我仲要计好多成本嘅即係例如我个发售之后啊管理啊诸如此类啊甚至地价利息啊等等啦咁嗰啲系未计落去嘅。所以換句話嚟講，其實嗰個17,000嘅賠償係咪即係等於我嗰個重建嘅成本咧？即係對市建局嚟講係未必嘅。 咁其實真係經過咗咁耐啦，即係始終咧市民都係冇辦法，部分市民啦冇辦法係被說服喎，即係而家所用嘅七年樓齡呢樣嘢。咁呢一個嘅問題應該點樣去解決咧？ 哇！你呢個真係好難答你個問題，因為喺嗰個檢討嘅過程當中咧，即係我哋第一個界條咧就係唔可以接觸。touch 到呢一個咁嘅議題，即係話嗰個賠償嘅議題係相當之即係具爭論性嘅、爭議性嘅。以前嘅土地發展公司由10年，點解改到去重建嘅7年咧？嗰、那個3年嘅期間已經係爭拗得好緊要啦，即係點為之係一個最合適嘅？點解5年咧？3年咧？ 咁所以要再傾，係咪7年再降低啲咧？似乎係短期之內都未有辦法預見， 但係有爭拗啊！真係 有機會再請吳嘉翠傾過，唔該你。